IBHK 晚上11:04 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各位，节目开始前先讲讲出面的天气。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傍晚有薄雾，华南岛的能见度在3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明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日间最高气温是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明日稍后转吹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展望星期一仍然清凉和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和暖，潮湿有雾。天文台读得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湿度88%。环保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的数据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的最新数据是4，健康风险属于中。接下来的节目是猛鬼最前线。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不会闩咪。 你现在听紧的是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嗨，大家好，我是长毛。我而家撑呢个 IBHK 网络正经台， 你依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逢星期一至日晚上7:00-8:00，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系林乐彤。 打头阵 RFA 新闻报道。逢星期三晚 BBC 时事一周，每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粤语节目。 各位早晨，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我是关志强。那这个星期我们会 讲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贯通七大洲天地线。 IBHK 网络电台，香港人的资讯台。咁啊，电话旁边接通咗陶杰先生，你好。 我觉得呢个5000万咧，当然佢话法律冇问题，但系而家有 好啦。电话旁边有公共专业联盟嘅莫乃光议员。 咁呢个当然好严重啦，睇下你从边个角度去话点。 作为唔系我逼佢，系冇办法。佢每一日都要尽力去完成佢嘅功课。咁你日日咁样跑，佢冇得休息，长嘢咁，佢都会喘噶嘛。 为民喉舌，仗义执言，8192-4481热线开放。 IBHK 一台逢星期五晚上10:00-11:00，歌时的烽烟四起。本节目涉及灵异内容及经历，可能会引致听众不安，当中提及的堪舆资讯和占卜内容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猛鬼最前线，主持子杰、高尚。 今天是2016年3月12日夜晚的11:00，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直播室，是猛鬼最前线。咁我哋呢有个直线嘅电话嘅，係8192-4481。咁如果你哋呢係有啲乜嘢奇异嘅嘢或者奇特嘅嘢，不妨打电话上去同我哋一起分享啊。嗱，今日我哋呢係邀请到演艺界啲嘉宾啦。有我隔篱嘅就 Raymond 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2016年男子组合 Lucky Boys 嘅成员 Raymond。 另外一位就係 Loyal 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的男新人 Royal 何显龙。 还有一个我们的 Jonas。 你好，我是梵高娱乐的经理人 Jonas。 我们就很开心啦， 呢个节目咧，点解越嚟越多人睇咧？第一，我哋讲啲灵异嘅嘢，唔会讲到个个咧就要话要着晒灯，又话要冚埋大棉胎咁睇。 嗯， 因为我哋以一个科学嘅态度去讲我哋嘅灵异嘢咧，吓咁、我今日更加开心添啦，可以邀请到你啊呢啲演艺界嘅人。因为你哋见嘅嘢同埋出埠啊，或者四围去，你哋见得多啲啊嘛，就多过我。我中意食同玩嘅啫。嗱，咁我在临讲之前咧，又讲我啱啱个最近个个案啦，等你大家估下啦。头先我哋想闲谈，我都冇讲嘅。 好， 嗱，我啱啱喺台湾翻嚟，就两日之前嘅啫。 系， 咁咧就去到台湾嗰度咧，即、就、系、是、住酒店啦。咁你话住酒店，如果你又讲有灵异有鬼嘅？是在哪间房呢？如果你一立房 美房， 美房 没错了。但我这几次去泰国又住美房，去到我是抽签抽到美房的、大家拍家一几个朋友一起去，那他就执到锁匙一抽就美房。那我都窄窄地的了。那就一样啦，算啦，因为我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会多一些去跟一些法科师傅啊、又跟那些有话有高龄人士啊大家倾偈啦。那我们倾过偈之后，咁佢哋同我讲，佢话喂，啲鬼点解你成日话惊啫？我哋成日都睇到啲鬼，我都唔惊，我都唔惊。佢话都系人一个啫嘛。但系原来佢话有阵时即系喺你面前出现啊，或者咩咧，系有嘢表达或者同你倾下偈啊、玩啊咁样，佢都好闷噶咁样，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唔系好惊嘅。点解有啲人话要着住大褛，又话要着，又话要着晒屋企嘅灯去听啫？系咪？好啦，咁我讲埋我嘅古仔先啦。 好啊。 好啦，咁啊。入咗去个喺西门町一间酒店嚟嘅，咁我啲唔系五星嘅，我住嗰啲三星嘅啫。咁好啦，入咗去里边住，有夜晚啦，两点零钟，咁我听到有一啲女人嘅唱歌嘅声嘅，咁啊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咁嘅。好啦，咁嗰阵时应该两点零钟啦，咁我就死啦，真系濑嘢，但系我就已经挂咗个佛牌喺咗个心口啦。仲有我出门口一定带两本经书嘅，嗰本经书系啲咩经书咧？就系我信嗰个大神啦，嗰个大神嗰本书系我送咗三千本出，一千本出去嘅吓，咁我就攞翻两本啦，一本就一定等喺床头，一本啊等喺电视机嗰个旁边。点解等喺电视机咧？原来灵体喺边度走出嚟啊？喺个电视嘅荧光幕噶，同埋佢哋侧行，原来佢哋啲灵体中意睇电视嘅，又着啊熄，又开啊又熄啊，但系佢唔系害你啊，唔系搞你啊。 佢娱乐紧自己， 佢自己娱乐紧自己。 O K， 同埋咧，我问过好多法科师傅咧，佢话点解啲酒店里面猛鬼咧，或者佢哋原来佢哋喺咗里边系唔走得出嚟嘅，都系喺咗嗰个空间，都系喺咗嗰个个房里边嘅啫。咁老实讲啊，如果你入到去，你唔好话时运低同高啦，喂，同你玩啊，同佢倾下偈啫，咁你都即系叫做 佢都唔系有心害你或者嗰啲。 系啦，冇错啦。咁我就都系谂住嗰个心态啦，咁啊等咗落去，咁就入房嘅敲门啦，系咪？好啦，做足晒功夫，我夜晚都听到有你喺度唱歌嘅咩？咁好啦，咁我两点几，咁我就睇得个表两点几，咁但系欲隐欲现，咁你会点咧？如果你做咗你会点咧？ 我会，因为我惊嘅，所以我应该会扮听唔到脚瞓。 继续问，我谂下 Loyal 咧。 我想我会打电话来换房，我真系惊， 我连喐都唔敢喐啊！应该 咁你又点啊？点睇？ 其实我又冇乜嘢嘅，我其实都系照瞓啫。就算话你冇搞我就 OK 啦。 就因为我做咗呢个节目主持，咁咧你哋会咁做，但我唔可以，我一定要揾即系揾一个答案出嚟，点解会咁样？ 哦， 咁啊点咧？我就起身啦。 系咪隔篱房唱歌嘅？可能 我都会有谂咁谂。咁我就落咗地，因为我系两张床嘅，一张床我自己瞓嘅，一张床就我老婆瞓嘅，一单人床。咁跟住咧就一落床咧，我因为我贴住嗰个厕所噶嘛，我喺床尾削一声落去，我都唔喺度出边落啦。落咗之后即刻走去厕所去睇，冇，再四围搵，卒之搵到唱歌嘅来源喺边度啦。 哇，喺边度？ 原来就系我老婆喺度打鼻鼾声，一下细一下， 哇吓到我真系。 跟住我就交晒头，我真系黐住嚟，佢都仲未瞓，佢都仲喺度瞓紧。咁好啦，咁原来一样嘢，样样嘢都有原因嘅。咁你就唔好自己吓自己。如果我唔去四围去揾，因为我会熄晒灯瞓嘅，我系连路灯都，因为我着住灯我就瞓唔着嘅。咁我睇嗰个佢一着若隐若现嘛，我咪喺度听咯，听到，咦？原来嗰张床就系我老婆嗰张，咁我睇住佢个。鼻嗰度咧，佢打側瞓啊嘛，嘘香咁啊，咁啊唱嗰啲咁嘅聲音出嚟，就好似係唱歌兩唱歌咁咯。 啊，咁啊真系自己吓自己啦，咁样啊，咁所以就其实我都奉劝大家各位观众好，听众好啦，你睇到我节目有好多样嘢喺度，好似如果你哋咁样冇经验嘅或者咩，哎，包住个头啦，咁啊到第日又话要换房，又话要乜嘢，喂，真系拗晒头噶喎，咁样系咪先？咁 我谂住问你咧，佢系唱普通话歌定系唱中文歌？ 你系听唔到嘅，即系佢喺打鼻鼾声嗰阵时咧，系嗰少少嘅尾音咧，系嗰个系听到佢 有震音， 系鬼话，你明唔明？ 系啦，咁你系真系听唔到噶嘛？咁吓，咁就有时一啲样嘢就系，如果你哋有啲惊嘅或者系咩嘅，又话又念南无流头法，又跟又咩？啊，都 OK 嘅，不过一样咁自己吓自己咧。好似我做咗呢个节目之后，我觉得嗱，好似我哋今日咁样，我都有益力多啦。啊，唔讲得个嗰个名嗬，都 OK 啦，又有糖啦，俾我哋嘅朋友，啊啲朋友仔啊喺度一路睇我哋嘅节目，一路食，咁啊大家咪相安无事咯。有一集我唔响度嘅时候，佢哋冇放喺度咯，跟住出咗喺 YouTube 嗰度咧，系有样啊，就冇声咯。 哇！哇，多多指教， 系啊， 打交晒，打交。 所以而家佢哋睇住你好开心嘅，因为佢哋又有明星睇，又有听我哋吹水。我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觉得而家我好多听众都系以前好惊鬼嘅，做听咗个节目之后就唔惊噶啦， 啊个胆大咗， 系啊， 听惯咗，或者呢个讲法唔同咗，所以啲人冇咁惊。 个讲法唔同咗咯，即系冇咁阴森， 因为我都系第一次上呢个节目，所以比较惊少。 嗱咁啦，好啊，咁样就我哋大家讲下，如果你有佛牌嘅，又讲下佛牌嗰啲分享下，大家又 好似中立系咪？ 中立社都 有，系啊，我自己有带紧三尊佛牌嘅。 三尊佛牌，点解要带三尊啊？ 其实我之前去泰国，因为我之前唔系做娱乐界啦，咁我之前有做开旅行社嘅，咁就带团去泰国买咗芭提雅嘅，咁啲师兄同我讲嗰间酒店咧，其实都 几万， 都几万下嘅，因为之前嗰个位置应该系分场嚟嘅。 睇下我住过未？系咪喺第二湾嗰度啊？ 其实佢系住喺叫做一间叫海沙大酒店，系啦， 我住过， 系啦，嗰间酒店咧，其实咧应该系几猛嘅，系啦，咁好多人大家啱啱讲嘅话，可能我讲紧酒店咧，通常美房会系最猛嘅，咁我发觉嗰间房咧唔系喺美房，系因为我带团啦，咁有三个女仔咧住喺嗰间房，我派咗啲锁匙俾佢哋嘅，咁佢话一定唔住美房噶啦，咁我好啦，咁我就俾佢住头房啦，近电梯位啦，咁应该冇乜事啦，咁之后嗰日派完房之后。check 完房之后冇嘢啦，咁之后准备瞓觉啦，咁佢打电话嚟啦，咁就话我听嘅话，咦，我好似听到有啲嘢，咁之后嘅话咧，佢就同我讲，会唔会系你时运高啊，或者可能你讲嘅系你睇错咋，咁之后冇乜嘢嘅，咁你自己三个女仔啫，你咁多人，人多势众，咁应该冇乜嘢啦，系咪？咁之后。冇嘢啦，咁我冲完凉啦，之后就再出翻嚟啦。咁佢就话唔系，我个电视机好似有啲嘢，即系好似高 Sir 啱啱讲 系啦，会自己会熄啊，或者着，或者系熄咗都仲有声出噶噃。 佢系因为佢哋瞓觉咧，佢哋唔兴咧，就系因为佢会留翻一盏灯嘅。咁之后嘅话咧，咁就话电视机会熄咗，要掹埋电掣嘅。 哇！点解要掹埋电掣啊？ 因为惊佢着。 哦，咁系 系啦，咁之后佢掹埋电掣， 但系都话俾你听啊， 冇用嘅。 冇用噶， 冇用噶， 因为我见过有朋友去到喺泰国，又系泰国啊，边个酒店唔讲啦，佢就真系掹个电掣，一样照着啊， 一样照着啦， 泰国真系好猛呢啲， 一样照着。咁之后嘅话咧，咁都唔紧要，咁我话啊，我咁样落嚟帮你睇下啦。咁我一开门嘅话，我已经知道有啲嘢啦，已经。 你感觉到？ 即系你 feel 到？ 我系见到，佢哋系见唔到。 你有阴阳眼噶？ 我又唔知系咪入咗阴阳眼啦，样嘢系啦。咁之后我就见到佢喺个露台着住一件成。由头到底都系一个件红色嘅衫， 咦？哇，红色就 红色就 惊，猛啲喎， 系啦，咁之后隔篱有个小朋友， 哇， 系啦， 今次我琴日睇嗰套电影首映礼，因为琴日睇出席一个叫红衣小女孩首映礼啊，咁样着红色衫， 系啊，咁之后嘅话咧，咁我就话，唔紧要，我都同佢当，因为佢听到我讲嘢， 系啊。 佢哋三個女仔就聽唔到，話你哋三個女仔唔想出聲，之後我試下同佢哋溝通下先啦。咁、之後其實佢話依間房咧，其實佢五六年前喺度住過嘅，咁、就因為感情嘅問題睇唔開，咁、就喺裏邊係吊頸自殺嘅，係、啦。咁嗰時個 B B 咧，即係佢個小朋友咧，其實佢都係大隱圖嘅。 哦，而家出咗世㗎啦！ 而家佢就我見到個樣咧，就係出咗世嘅，係、啦。咁就所以嚟講嘅話咧，就係話佢話其實依間房係我住開嘅，咁我睇下佢可唔可以要翻嗰間房。我話唔緊要，我可唔可以俾三個女仔先出去先咧？因為可能佢哋唔係好睇慣呢啲嘢，咁、佢又唔係話特登係話驚嗰樣嘢嘅，係、啦，佢都唔想害，佢都話唔想害嘅。佢話佢哋俾翻一張床我瞓就 OK 㗎啦。咁 嚇，咁三個女仔點瞓一張床啊？ 咁其實咧，我自己嗰間房我同佢間房調轉咗，交換咗瞓。咁我話我唔緊要，我俾依間房你瞓。咁我你俾翻一張床我瞓就 OK 㗎啦。咁就我就去咗嗰间房瞓咯。 哇，正喎、 正， 有两条女陪你瞓喎， 正喎、 仲唔正？ 红衣女。 嗱，其实咧，你讲呢个故事咧，吓、俾我哋大家去分享一下啦。我咁啊，之后咧，我有啲嘢又会想同你哋一齐分享一下，你结果系点嘅？因为系我今日啱啱喺落去神坛嗰度咧，就撞到嘅嘢嘅。咁、你继续你讲埋佢先，我先至要讲我嗰个故事咧。好啦，咁想问你啊。咁你話請咗嗰三個女仔就去你嗰間美房嗰度瞓啦，嚇，咁就你就去瞓翻嗰個房嗰度啦。咁你就睇到嗰個女仔啦，女嘅靈體啦，同埋佢嗰個所謂嗰陣時係大一套嘅，而家出咗世嗰個 B B 啦，即係都有三四五六歲噶啦噃，都有。 佢應該係大約四歲左右啦，嗰個年紀。 咁佢即係喺咗露台，你見到佢係平派，或者即係佢阿媽就拖住佢咁啦。 其實個小朋友係有唱緊少少歌，但我聽唔明嘅歌咯，係會係。 泰國歌啦，係咪 啊？應該係啩。 泰文 係啦，咁就我同佢傾嘅話，我唔知係咩原因啦。我講係講，我問佢識唔識，我係識講少少泰文嘅，咁但係唔係好流利啦。咁、但係。 十瓦迪 卡啦。係啦，嗰啲啦。 十瓦迪卡個女仔。 咁但係反而咧，如果我講翻廣東話，我話我講廣東話你聽得明，咁佢又岌頭喎。系啦，咁所以嘅话咧，咁我咪照同佢用广东话啦，一样嘢。 嗱，你知唔知点解你会用广东话，佢会听得明啊？你知唔点解？ 我唔知。 嗱，频率啊，大家啲。 其实你认为咧，点解会听得明咧？ 我同佢讲，我谂到一样嘢，大家脑电波。 脑电波之余，我觉得应该系因为住得酒店而发生啲意外嘅，应该都系游客嚟嘅，应该都系香港人嚟嘅，系咪啊？ 其实嗱，我话俾你听啊，其实最重要咧就系、耶稣基督，佢系咪百里行嘅人嚟嘅？系咪？咁我想問你啦，佢點識同我聽廣東話？咁啲牧師禱告，佢哋點識啊？你哋禱告啊，求我全能嘅耶穌麼？原來一樣嘢就係我研究出嚟啊，係代表我自己意見啦，你哋唔好掟雞蛋啦。我就覺得係嗰啲大神好乜嘢如來佛祖好乜嘢啦，其實都唔識我廣東話嘅，佢只不過係我覺得係天上面一組高級嘅靈體。当我哋有啲咩事求到嘅时候咧，我哋合十啊，或者咩咧，一定要合十啊，或者做我哋做弥撒都系咁啦，系咪？都要左右手，就系原来阴阳电一搭埋，我哋嗰个脑里边咧就有一种电波发出去，就等于我哋嘅电话 fax 一样啫嘛，都系变成一组电波嚟入嗰度再翻译翻，自动翻译翻嗰种嘢出嚟啫嘛。咁、其实明白咗佢都冇乜嘢特，即系嗰啲特别噶，系咪？咁所以你用广东话同佢沟通。一样 OK 用印度话都 OK 噶，因为大家当佢用电波同电波去沟通啫嘛，系咪？点解你会听到佢讲嘢，或者佢唔系真系讲到嘢噶嘛？你系感觉到佢讲嘢，只耳仔里边收到佢讲紧嘢啦，系咪？我相信佢同你讲都唔系讲泰话噶啦，你都系收到都系听到广东话。 系啊，有个好轻微嘅一个女仔嘅声讲紧嘢咯，我系听得明嘅。 你系知道佢系想话霸翻张床，咁你有冇同佢讲？喂，左右床唔好瞓错咗床，你瞓咗落去半边佢夜晚真系，啱啦， 呢个靓仔挨住你瞓啊！ 唔系啊，我等咗好耐都未见过靓仔啊，真系，我同你温泉下咁啊，有噶 有噶，咁之后去到差唔多天光啦，未天光嗰时佢就就已经离开咗啦，已经咁样。 哦，佢离开咗， 系啦系啦，咁佢就之后我两晚都冇再嚟啦，咁样。 因为可能一样嘢咧，佢怕啲咁臭狐啦， 佢脚臭好劲啊，仲嚟。 系啦，咁但系我之前咧，因为我个佛牌系带住钢珠嘅，三个牌系带住钢珠，咁之后嗰日咧出咗嚟之后啦，咁就再去咗个商场行。行到中間嘅話咧，突然個三個佛牌咧個珠咧係爆， 哇！ 係啊，即係直真係三，即係 成條係碎咗咯，成條 成條嗰、那個 誒鋼珠， 鋼珠都會碎， 係啊，即係嗰、那個誒、 個牌， 係啦，嗰條鏈咧， 嗰條鏈咧，你而家掛住條鏈，嗰條鏈碎咗， 係啊，碎咗，即係誒啲珠全部散曬落地咯，係啦，咁之後誒、我問咗啲師傅就話，因為係已經同你擋咗一個好大嘅劫嚟嘅，係啦。 咁即係會唔會佢同你講話，咪俾張床我瞓咧？夜晚就準啦，同你開刀啦，同你做手術咧，可能 有機會。 咁、你因為你有佛牌度，你冇隨住瞓噶嘛？ 冇噶， 係 啊。 因為如果我咧，我自己咧，如果入到間酒店，我覺得係安全嘅話，我就除咗佛牌就等喺個床頭瞓嘅。如果我覺得佢唔安全嘅，個佛牌我就掛喺身嘅，我就唔會離身嘅啦。 我就一路而家譬如喺香港又好，或者大團都好，我都係會係。帶住個佛牌咯， 而家仲有冇帶團啊？ 而家就冇啦，而家。 如果有帶團，你第日去帶邊度嗌聲我啊，一齊去啊！我都中意搞震嘅，真係。係 咪 啊？ 好。 咁好啦，我就講埋佛牌先啦。咁你而家帶個三個佛牌都喺泰國請 嘅 係咪啊？ 泰國請嘅，揾師傅請嘅都係。 啊，咁不過師傅都係唔係識講廣東話噶啦？ 唔識講廣東 話。你都係揾啲朋友去帶你去請，親身請嘅。 親身請嘅，一個就係喺四面佛嗰邊請嘅，係啊，咁有兩尊就係阿白龍王嗰邊。 哇，白龍王啲又好堅噶喎， 係啊，嗰邊請咗兩尊咯，但係佢就話因為唔可以用雙數嘅，一定要用單數嘅，咁就所以嘅話，我其實我同佢講，我已經有一尊喺手，咁之後佢就佢師母又俾咗尊我嘅，另外一尊嘅話，佢話佢見到我個陰氣係比以前嘅陰氣係比較重啲嘅，咁所以嚟講嘅話就會係比一尊你大咁樣樣咯。 咁而家因為你一入去推門，你都睇到嗰啲靈體喺度啦。咁你陰氣，我唔知道你重唔重啊。如果你係天生有呢個陰陽眼嘅，啊咁就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天生係冇陰陽眼，而突然間睇到嘅，我可以話俾你聽， 時運低， 你時運低啦。 哇！我一年都有時運低好多次。 咁嗱、你時運低唔低其實好容易嘅啫。打下麻，你唔好买六合彩，六合彩一定唔会中噶啦。咁你真系买下，即系玩下嗰啲细细地嘅赌博啊。咁、你咪知道你 玩大细、 大细过门玩大细。喂，十即系我觉得诶，识赌钱嘅人系唔会赌廿一点大细嘅。你知点解啊？反正佢讲开啦，又大家就吹下啦。点解唔会玩大细？嗱，大细系咪唔系大就细啊？系咪？系咪啊？ 系啊， 是得两份啫嘛，唔系大细。咁但係有个遗式㗎嘛，有六犯你会输三点解六犯呢，三条一三条二三条三三条四三条五三条六咁咪输六犯啦。咁咁蠢嘅嘢你都会做嘅，所以我哋识赌钱嘅我哋唔会赌大细嘅。好啦，有一点点解又唔会赌呢，有一点错就错在大家都系22点㗎嘛，但係我自己爆煲先㗎嘛，係咪爆煲呢我就俾你殺咗先，你就22点你都殺咗我㗎喎。是不是、我爆先嘛、是不是虽然投降输一半啫，但咁抵唔抵唔着数，所以我又系唔赌嘅。我仲有加勒比海嗰啲更加唔会赌嘅。点解呢，你哋有冇玩，你识唔识玩㗎？ 唔识加勒比海。 你仲会知啦。你因为你买一个嗰、那个你当你买$100啦。喂大佬赌五隻牌，如果大家冇 pair 冇咩嘅装又冇你又冇嘅，咁装会赔$100。如果你有 pair 嘅要同佢赌，你要攞多$200出嚟喎。$300去搏佢$100喎！ 哇！ 我哋唔赌呢啲咁傻仔嘅嘢，要赌赌咩？我哋会赌就系赌百家乐，唔系装就悭，但都系唔系装就悭啫。 和又唔会输， 又唔会输，又可以攞翻钱。 呢、這个 识，所以咧，点解佢个个人赌钱话，即系赌钱系专收叻仔嘅？你越叻，你越叻啊！个赌就会收你嘅。咁所以我哋奉劝各位咧，系小赌可怡情，大赌唔系见李嘉诚啊，大赌会趴街噶，真系趴街。赌马14只，大细呢，即系我话俾你，百家乐大细唔系庄啊，肯唔系大小，你都已经输到包头啦，你仲可以赌14只啊马，狗仔啊6只，跑狗啊跑6只，系咪先？你边度见到有人赌钱会发达咧？打麻将啊4个人就1/4。系咪？所以佢哋识赌钱，个个都系赌呢个 麻雀， 唔系百家乐， 百家乐麻雀。 好啦，咁但系你就知唔知个个赌场佢哋都要养鬼仔嘅 吓， 直情养啲嗰扎鬼仔去掹住你，搞到你咧头晕身热，点心唔识嘢，入咗去赌场里边，你知唔知啊？十号风球你唔会知，翻风落雨唔会知，肚饿你都唔会知，点解啊？就系嗰啲咁嘅灵体。影響到你個腦電波，你明明肚餓嘅都唔肚餓咯，係咪啊？咁、所以先就等你綁住你坐咗。仲有，如果你贏咗錢之後，你諗住走咧，鬼掹腳啦，唔俾你走，唉，賭多兩鋪先啦。嘿，哇，好順喎、即係個自己個腦同個自己嘅口。 思想全部同佢调转晒嘅。咁、我有咩呢？拿炸糖仔啦，喂小朋友，有食好食啊，食咗唔好搞我啦。咁、小朋友有糖，舐住啲糖嘅就过隔篱台咧，就搞隔篱咯。咁、你咪可以安乐赌多两铺啦。 咁 呢个 咁又要带糖去呢啲赌场嘅地方。 系啊，带几粒啦，即系独立包装、你唔好。即系嗰啲咁嘅 夹糖， 我都系黐立立嘅，咁啊舐两下就会掉嘅咩？佢哋都唔中，佢中意有个包装啊，佢哋都要干净啊。喂，你掉落地下喎，大佬。 明白明白。 系咪先？喂，佢系一个虽然系小朋友啫、但系佢哋都系要，佢都有尊严噶嘛，系、咪？所以我哋买新糖一定系要包住个包装嘅。就而家我做节目，我都攞住包装嘅糖俾佢哋食嘅，系、咪？ 讲过澳门呢，我突然之间谂起一次呢，又住澳门啲酒店去澳门玩啦。咁我就冇话特别赌钱嘅，但係 check 房嘅时候呢、都有敲下门啦，或者冲刺嗰啲正常㗎嘛，係咪要做呢啲嘢 嘅。入去敲几下啦。 敲一下咗唔知喎，其实我咁样敲一下大够晒。 其实唔系呢，我哋入去敲呢是敲三下的。 三下的原 来。喂，一下人家啱啱那隻灵体在厕所屙紧尿或者是做紧嘢听唔到嘅事，你又喂我敲咗啦，拗数系咪？所以我哋一定系敲三八。八敲三下， 俾、时间去准备。 系啊，咁人哋要隐身又喺长走咁嘅咩？ 我唔知啊嘛。跟住之后嗰一晚咧，其实就正常瞓翻一觉，觉得冇嘢嘅。跟住咧，感觉突然之间好似有个嘢喺上面，唔知系俾鬼砸定系咩啦。咁佢好似想勾我灵魂走咁样。 是有嘅， 系啊。跟住我 feel 到我身体其实我有知觉，但系我系喐唔到，我系不断不断咁样挣扎挣扎。但系咧，好明显见到一个黑影喺。头上面 系啊， 佢望紧， 望住你啊！因为佢哋嗰啲灵体通常喺咗顶 啊，系啊，系啊， 因为电视机啊，因为顶啊，咁如果佢玩你咧，同你玩咧，佢就喺上边啦。咁等你望到佢， 系啊，我系望唔到一个黑影，好似人咁嘅黑影。跟然之后我就身体喐唔到，但系我 feel 到我有灵魂系飞紧出嚟嘅， 想飞嘅， 想飞系想飞。 如果有粤语有咁嘅情形咧，系好简单嘅啫。你有冇宗教信仰先？ 冇啊，冇 嗱冇啦，就六啊，你就六个字，摸唔错嘅，唔准嘅。嗱，摩尼陀佛得噶啦，六个字，系啊，你不停咁念咧，佢就埋唔到你身，搞你唔到噶，即系佢就掹你点咗。你系咁念住，嗱乜嘢都嗰个心就谂住，咁啊好啦。如果个口个念住嗱摩尼陀佛咧，嗰个脑里边咧，你即刻谂住嗱摩尼陀佛，即系如佛祖嗰、那个佛像咧，佢就点样都掹你唔到嘅。 嗯，嗰时我熟睡紧，但系我都唔知。真定假，因为第一次遇到噶嘛，跟住我就嗰时又不断咁挣扎啦，但系个身其实都反应唔到，因为已经好似喐唔到，但系我灵魂已经飞咗出去嘛， 飞咗出去好大镬， 即 系飞 咗一半啊，即系我已经 feel 到我自己离地啊，即系离开咗张床嘅感觉，跟住我就不断同佢讲，唔系我啊，唔系我啊，你揾第二个啦，你揾第二个啦，我咁后生，我唔想咁快俾你勾走啊，嗰啲，跟住之后。隔咗冇几耐，又 feel 到身体开始喐翻，咁又正常啲。但系嗰时又真系第一次。 如果你嗱，譬如话咁有啲人话，咁如果我唔系信，我即系我唔信佛，我唔念咩？其实你唔念呢样嘢，你念耶稣基督都得噶。哎呀，我全能嘅主啊，救我啊！喂，吓乜乜乜吓，求耶稣啊，奉你嘅圣名啊，一样得噶、但我唔知点解，即系点解会得咧吓？咁、我后屘我就再研究啦，点解耶稣基督奉阿耶稣嘅圣名就话？命令佢走咩佢得咧？原来一样嘢就系，当我哋噏呢啲嘢嘅，系一个咒语。我将嗰个咒语咧，系可以改变我哋嘅我哋嘅而家控制器里边，又有电子，又有量子，又有好多嗰啲咁嘅物理嗰、那个 结界咁嘅嘢。 系啦，就会将嗰个空间嗰个结界啊嗰啲，就会走咗出嚟咯。走出嚟就会令到嗰啲人会。会即系嗰啲灵体就会弹会走啦、 我觉得佢应该都系整蛊我嘅啫， 唔系同你玩嘅啫， 系咯， 掹下你嘅啫。 但我真系第一次遇到啲嘢嘅时候，我真系好紧张。 所以你以后咧嗱，听 我唔敢同屋企人讲， 唔使同佢嗰啲肺吓亲佢啊嘛。因为又话要洗绿油叶水，又话啲乜嘢，嗰啲系另外一回事。其实就唔使嘅。当你遇到呢啲嘢咧，有啲人话点解大病三场咧、其实因为你已经本身已经系准备病嘅啦、自己准备病，咁、你嗰、那个。时运咪低咗嘅，一时运低咗，你已经系同佢已经 touch 到啦 ，touch 咗，佢见唔见到佢，你都病噶啦。咁所以话，哇，点解撞咗鬼之后会病三日，会一个礼拜？其实唔紧要嘅，好似而家咁，你睇咗我节目，听咗我节目，同、我一齐做过主持之后咧，咁你会知道，如果遇着啲嘢，唔使惊啦，大佬，大家只不过唔同嘅空间嘅嘢， 咁啱系连接咗啫，系咪？ 系啊，连接咗 touch 咗啫嘛，咁你咪。 念翻你自己嘅嘢，咁你咪以一個平常嘅心對佢。 哇！好彩嗰時冇講粗口。 我個反應同你差唔多，都一樣。我都係試過，不過我喺屋企試嘅。跟住我都同我媽講，跟住但係我係夜晚黑嘅時候就話：，唉，你因為我真係好攰嗰陣時，你唔好搞我啦，我好攰啊，真係好攰啊咁樣。跟住真係過咗一陣，真係冇嘢。但係佢扎我嘅時候係真係唞唔到氣，但我望唔到嘢嘅，我都 feel 到自己醒曬，但係全身喐唔到都係。但係我媽就堅持係同我講話：，你好攰啫仔。 我想問你一樣嘢，你屋企有冇土地啊、地主啊，或者祖先位嗰啲啊？ 冇。 嗱，冇咧。其實那些嘅遊魂野鬼啊，咩嗰啲靈體咧，都會走出走入嘅，都 咁樣行過。 咁有時行過，或者有陣時啊，或者你啲自己屋企 家神 嘅家神啦，家神之中又有分兩種喎，可能你啲兄弟姊妹啊，即係老豆老母又墮過胎嘅 B B 啦，啊，我陣就講墮過胎啲 B B 啦，咁墮過胎啲 B B， 其實佢哋會喺度嘅存在喎，但係你唔理佢，唔認乜嘢嘢。就唔係等於只要信就有，唔信就冇。其實你信唔信都有。例如一樣嘢，空氣，你信唔信咧？我呢度睇唔到，你可唔可以話冇空氣咩？係咪？第二樣嘢，如果一樣嘢，我同你借100蚊，喂，有冇散借？你有，借100蚊俾我。你會唔會同我追我還100蚊咧？我相信你唔會。我如果我又唔記得咗，我又冇主動還100蚊俾你，咁係咪等於我冇爭你100蚊咧？唔係啊嘛。但我今世唔還用，我下世都要還俾你喎。下世我哋會有一個姻緣啊，撞到面就係令到我會還翻100蚊俾你。 咁我想問意外呢，意外我媽咪之前，即係我之前可能有個阿哥或係家姐呢啲， 嗱 都會唔會噶？ 梗係會啦。 會嘅，因為意外即係唔關事嘅，唔係。 嗱，我話俾你聽，墮胎嘅 B B 有兩種，一種咧就係佢冇福分嚟到我哋呢個世界，佢嘅怨恨心就冇咁重嘅。一種就係佢有福分嚟到排隊排咗唔知幾多 N 年啦，可以做到你個仔啊，或者做到你阿哥咁咧。但係因為以前我哋嘅家庭環境唔好啦，或者因為某種原因，我哋一定唔能夠有呢個 B B 啦。咁又落咗佢啦，咁佢嘅怨恨咧就會大啦。好啦，當佢落咗呢個 B B 之後咧，嗰、那個 B B 佢有靈魂噶嘛，就同佢講啦，佢都有佢唔可以即刻去投胎做人嘅。點解唔可以投胎做人？佢個陽壽本嚟有60歲嘅。他一定会在这个阳间逗留到60岁他才投胎的。那会不会做啊？当然会啦。如果有些佛法加持他，有些什么东西会跟他念多些经，跟他自己都会收的。古曼童就收咯。鬼仔就不是收啊，鬼仔跟古曼童不同啊。古曼童那些即是佛庙那些 得到那些高僧啊，收了他回来安了个什么等他听下经啊，等他自己 去收咯。去做返啲好事，咁佢快啲投胎啦。好啦，好似我哋嗰啲咁樣，好似老豆老母墮胎嗰啲，到而家我自己都買咗個位裝住我家姐呀、春秋二祭呀、我就冇兩祭，我就係清明節同埋呢個臨過年，我就會燒套衫褲，燒啲金銀衣紙俾佢過年過節，咁佢就保佑我、身體健康啦，唔好話發達啦，如果發達佢都發咗啦，係咪先？你就唔好令望啲靈體保佑你發達啦，即係望自己身體健康， 即係平安嗰啲。 係啦，咁就夠噶啦。你知唔知好多人40-50歲，哇，又腎又嗰、那個又糖尿啦，又跟住又話心臟病啦，又話腎虧。我而家60歲以上啦，我話俾你聽，我行得、食得、走得、玩得。 哇！ 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話由大嶼山個天壇大佛，你有冇去過啊？ 有 幾百級石級噶嘛，係咪？ 唔喘氣。 我話俾你聽，我只口氣跑上係唔喘氣噶。咁所以一樣， 我都唔好意思講自己喘氣， 你一定喘氣啦！你成日夜生活多嘛？我睇你個樣已經知道你 我夜瞓開， 3-4點先瞓嘅。你日、即係如果冇嘢做啊，你可以夜晚3-4點瞓，朝頭早咧就過咗11點先至醒嗰個累嘅。除非你有嘢做翻工，你會好勤力去做咯。因為仲有你見鬼嘅機會會微啲咯，因為你眉粗眼大，係啊。啲嘢 唔 好 嚟揾我，唔好嚟揾我。 佢揾你唔到，你放心啊，唔会嚟揾你嘅。你就窄啲啦，遮住嗰个额头咧。唔系，我哋个天庭啊，呢度咧，其实鬼都怕你嘅。我哋个额头，如果我 好彩，我今日 all bad 就系。 你知唔知有啲人咧，即系行夜六啊，古时啲人咧，撞鬼或者额头黑咧，额头黑啊，咩叫额头黑？就呢度黑咯。佢会吐兜水落去捽下佢，即系唔怕咁啊。咁啊，佢又去打又去杀。其实咧，成日讲就系讲呢度啦。 人有三搭火噶嘛，唔好话搭人膊头搭色嘅，其实有好多都系与恶串恶嘅。你又未死过，又未睇过，点知系咪？咁第一样嘅就有啲禁忌嘅嘢咧，我哋冇话特登走去违反个禁忌啊嘛，系咪先？系嘛？咁人哋话咁就咁咯，你冇做就冇错噶，做咗先会错啫嘛，系嘛？啱嘛？咁而家佢啊，咁你就唔怕添啦，你就 好灵啊！ 阿头好灵，好高添啊！ 见到佢见到个女灵体，个女灵体会揽住佢，夜晚揽住佢啜下佢。 哦，劲啊！ 有魅力， 其实唔系啊，三个佛牌保咗佢啫。如果唔系，同佢氹佢落嚟留低先，哥哥仔，今晚我哋倾下偈啊，咁样，因为佢有佛牌，搞佢唔到啊嘛。吓，嗰三个女仔梗系啦。如果你话三个女仔佢瞓埋一张床又系死嘅，如果佢喺度再留翻喺度嘅，佢嗰两个即系嗰个母女一定搞佢嘅。但系搞佢之后，佢一定佢搞佢，咪搞到你。又打电话嚟啊！哎呀，唔掂啊！快啲又乜乜换房。咁有时我哋去旅行咁样旺季咁样换 不出嚟到噶系啊 啊 系啊。 咁啊，头先讲开啦，咁讲开我又讲翻我同我哥哥。今日我读咗个神坛度 系 啊，咁啊有个女仔，嗰个女仔咧就由过年嗰阵时咧就已经系黑噶啦。人哋摸石就成金啊！佢摸嗰只麻雀，就嗰只麻雀输，即系赌乜嘢就赌乜嘢都系输噶啦。就算赢都好啦，佢今日赢咗200，听日就输咗2000噶啦。咁啊，始终哎呀好黑啊！咁我见到额角呢度黑咧，呢啲又系黑噶啦。咁同埋又感觉到佢有啲灵体跟住佢尾嘅，但系我冇西洋眼，我有感觉 feel 到佢有啲嘢跟住佢尾。跟住我就转介佢落去，我话嗱，你信唔信啲嘢？佢话信。咁啊，转介落去师傅度咯。我师傅睇下佢究竟系家鬼定系外来鬼定系乜嘢鬼得噶，系咪？咁点知我带咗落师傅度，咁啊师傅就乜嘢都唔好同佢讲嘅，问咗个名，问你住喺边度，跟住就邀请嗰个我哋嘅大神就喺天上边去屋企睇到佢家宅先。 哦， 咁睇咗佢家宅之后，发到喂你屋企干净冇嘢，不过你屋企有两个小朋友，一男一女嘅吓，就掹住我个大神嗰只脚，话俾你。同我话俾阿妈听啦，吓叫佢烧啲嘢俾我啦，乜乜乜乜，我系佢啲仔女嚟噶咁样，咁啊大神 ，OK 冇问题，咁啊将我两个仔，将我个两个灵体嘅 B B 啊，吓咁啊翻咗去嗰个神坛先，就话俾嗰个呢个女仔听，喂，你系咪堕过两次胎啊？ 哦， 咁两个堕过两次胎，咁但系你两个系唔同姓噶噃，嗱唔同姓嘅，嗱譬如乜姓陈嘅。咁啊，同佢一个啦，或者姓何嘅有一个啦嘛。总之你两个唔同姓嘅，咁你问你系咪？咁嗰个女仔谂下谂下，啊系啊，咁啊话俾佢啊系啦。嗱，咁我而家嗰两个女，嗰个一仔一女，就冇香火冇乜嘢。咁如果你哋有阴阳眼嘅咧，会见到佢嘅吓，系着白袍，披头散发嘅，啲头发就冇遮住块面嘅，睇唔到块面嘅。点解？冇面见人啊嘛。 哦。 唔系，即系佢冇受过香火就系会咁嘅，唔系真系冇边见人。好啦，咁佢就会成日跟住阿妈或者跟住阿爸。咁如果阿爸系梅登多嘅，佢啊唔使点跟啦，佢更加梅噶啦。如果阿妈系有钱有咩咧，佢就会掹住嘅。咁如果一个阳间嘅人有啲阴人成日跟住你尾，你估你个运程会点啊？ 实行衰运 嚟，一定行衰运噶啦，系咪？如果再见到你有即系到佢。即系两个仔都出唔到世啦，而佢第二啲仔都出到世嘅，你又买衫买嘢买咗好，佢咪有个妒忌心咯？有妒忌心嘅时候，夜晚咪搞佢咯。咁啊搞佢就唔使话搞咩嘅，俾啲病痛佢啊，俾第二啲嘢佢啊，咁你就已经够烦啦。咁好啦，跟住就去咗神坛度，咁就如果佢屋企咧，嗱而家佢因为有两个姓啦，如果佢唔系两个姓嘅，一个姓嘅，或者系而家嗰个老公嘅，就容易扮喎。你屋企有祖先位啦，有地主位，就将个地主嗰度，就将佢嗰个阴灵 B B 放落去地主脚嗰度，叫地主公公同你看住佢，咁就一家人就冇问题啦。咁开始由出入噶啦，咁佢咪有嘢落脚咯，咁佢就会变咗系一个即系古曼童嗰个形式啦，去保佑嗰个老豆老母咯。嗱，倒翻转头啦，你而家啲古曼童。你都系你请古文同翻嚟，你都请人哋嘅 B B 啫嘛，请人哋嘅僆仔啫嘛，系咪？同你冇血缘关系噶。你话你话搵嗰啲咁嘅法师，养鬼仔呢啲要滴7749滴血去养佢，跟住叫啲鬼仔做乜乜乜乜嗰啲咁嘅坏事，佢又系同你冇血缘噶。但系你佢帮你嘅事，你梗系爽爽啦，你一定好信你噶。当佢一唔帮你一或者一反你嘅时候，如果嗰个法师系死咗噶啦。 先游咗啦。咁呢个鬼仔咪冇嘢可以控制到佢啦、哦。由佢你搞翻你转头，你咪搞到好似有啲艺人都系噶。点解会你见到佢四廿零岁、五廿零岁啊吓吓、啊，会痴痴呆呆啊，或者有啲乜嘢唔多唔妥嗰啲，咪就系呢啲咯。咁如果佢当日请个鬼仔，个师傅仲喺度嘅，即刻带埋啲嘢去搵翻嗰个师傅啊。 嗯， 即系制造出嚟嗰个师傅啦，或者咩？咁嗰个师傅仲有办法去收嘅。咁如果个师傅先留咗咧，咁、我觉得有好多艺人咧，好出名嘅艺人咧、你都知啦，死咗好几个噶啦，系咪？我相信佢哋有啲可能系会因为呢啲嘢，在未成名之前想成名，想成名就会出尽晒自己嘅八宝，佢仲可以成名啦，乜嘢都唔怕噶啦。 嗯， 到成名咗之后，咁你梗系串噶啦。自己好多样嘢唔会就得到佢、一就唔到咪话你玩佢，玩佢嘅时候佢咪搞你咯。所以而家你哋做艺人都好，而家你哋成名好未成名好，最好咧就用正途正路去做咯。 嗯，当然当然 系啦，吓咁啊，得闲同我倾下偈咧，咁啊 好啊， 系咪啊啱啊？好啦，咁啊讲埋嗰个个案啦，咁啊请咗佢两个。去两个 B B 上咧，佢就话想话阿妈烧翻啲嘢俾佢，跟住咧就想话俾个位佢，俾佢住，俾佢住，因为屋企佢系冇呢个嗰个咩，冇香炉啦，冇祖先位啦，又冇地主啦，有都唔得啊，因为佢两个姓啊嘛，系咪？两个姓唔可以走埋一齐噶嘛？你系你陈氏门堂嘅，你点会走个嗰啲历代祖先点会俾个姓何入嚟啫？系咪？咁一定系喺出边嗰啲佛堂佛庙，唔使买个好大嘅，买一个啲咩黐墙位啊？咩叫黐墙位咧？好似即系唔系等骨灰嘅地方喎，黐墙个位，咁咧就安咗喺度，咁佢就安落落啦，佢就唔会搞你啦。好啦，点知今日落到去，佢又带咗另外一个男朋友落去。 哇！ 个男朋友一去到，屌呢啲嘢都信得过嘅，好啦，喺度哔哔叭叭就闹啦，闹完咗之后，咁啊本来上位啊，今日执埋啲嘢啦。咪走啦！嗰、那个女仔咪唔上位咯，执埋啲嘢啦。咁嗰个师傅我就同将个情况俾个师傅咧，师傅系咩嘴笑？佢再揾我，我都未再帮佢，因为而家个师傅系咁样做做咁多嘢，系只系收几多钱咧？嗱，某个我都识好多法科师傅啊、上万嘅。咁呢个师傅系收佢$250嘅啫。 哇 哇， 系啊，$250。 哇 啊，咁佢都但系佢都上过好多节目，但系就唔能够出名。佢自己个名字我哋唔能够啊，喺大气大电波噏个师傅名字，亦都唔准噏个大神个名字、所以我今日我都系噏个大神同个师傅啫。咁、我哋呢个系就是、只可以做咩咧？系大家有缘分，你 P M 我，我就会将个卡片俾你，系、你自己约啊。 嗯，冇错， 我唔会我同你约噶。嗱，一约我又会讲一讲，我就曾经同人哋约过人落去睇啦，我濑咗嘢啊。 哦， 嗱，阵间先讲嗰个故事咧。 好， 因为我知道你未听过嘅，咁咧就呢、這个故事真系啊紧张动人啊，几乎我话俾你冚得埋墙啊，真系好啦。咁啊再讲埋啦。咁佢而家佢唔去啦。咁之后咧，嗱系今日嘅事啊。咁我就话俾佢听，我话你唔使咩，你睇三个月咧，三个月之后你就知道发生咩事啦。因为我试过啊嘛，为咗迟咗去上位啊，迟咗啲嘢咧，佢哋啲人俾个记号你，俾啲咩咧吓，会令到你咧，你会知道唔系意外嚟嘅。呢个系实情俾人整蛊嘅，咁、我就咁而家今日啊喺大气电波度，大家都睇住嘅。咁我喺咗三个月之内，咁啊佢发生咩事，我亦都会喺三个月之后，我就会喺呢度再讲俾你听啦。嗱，应承我，即系我哋做咩唔好呃神骗鬼， 系、一定 吓、你呃神骗鬼仲惨过你呃你老豆老母啊！你知唔知道嗱？点解有啲人话我拜咗四面神吓？我要如果你赐我乜乜乜又做咩咧，我就一定会还神。咁唔还神点啊？唔还神咪搞你咯，搞你系三倍奉还咯。咁点样三倍奉还？系你自己求嗰个人至知道佢点样求，点样咩？咁但系倒翻转头，你求如来佛祖啊，求如来佛祖啊！如果你啊佛祖赐我乜乜乜，我就得咗之后咧，咁你转头你都好多人都啦，发誓等佢等佢放屁噶嘛。好啦，咁你唔记得咗咁点啊？或者我点咧？嗱，如来佛祖咧都仲可以，因为如来佛祖成日都笑嘅，慈悲为怀。 原谅你啦，原谅你啦，宽恕你啊！ 但系咧，好似你拜关公啊、车公啊，啊嗰啲系神嚟嘅。你话三生走你嚟孝敬我啊，还神。你做咗之后，你冇嘅时候咧， 你都幾大鑊啫。 哇、嗯！有借有還，所以 冇錯啦，有借有還、嗯。所以我到今日我都冇去觀音借富嘅，因為我唔係話我都想錢啊，我好想錢啊，即係我借咗個錢咧，我嚟做布施啊，即係我嚟捐下佛廟啊、助養啊。啊，如果你去泰國都知啦。做嗰个善事有好多香港人去做，做咩善事啊？唔系考下你，问下你啫。 捐棺材啦， 系啦，捐棺材啦。咁、我就成日捐棺材嘅、我就去宜德佛堂嘅，吓啊嗰、那个屈瓦冧碰啊，嗰笪地方度捐嘅，吓、跟住而家嗰度屈瓦冧碰嗰度咧，个庙里边亦都有啲放生咗个牛啊，救牛啊，救一只牛，系点样救只牛先至功德大啊？就是、隻牛要在一屠房里面推入去里面要鋸頸的陣時啦，你白武士出嚟啦，哎咪住咪住 ，stop 呢只牛，我想救佢，我想买佢，咁你知唔知屠房啲人唔会因为你救牛平俾你嘅，咁咪拖只牛去称一称几高咯，即系几重咧？咁、佢一斤牛肉系几多钱嘅？咁佢成嗰只牛几多钱嘅？咪、大约系27,000蚊，27,000匹到啦，再救只，咁你救只牛又点啊？喂，咁你喺屠房嗰度，佢你转头你走咗之后俾咗钱佢，佢咪劏咗咧？唔会嘅，就由政府嗰度咧就会落开一张发票，开一张证明啊，开咗呢个证明啊发票嗰啲嘢咧就俾你，嗰只牛咧就由安排去送去佛庙，咁嗰只牛咧就可能有个名有个 number 啦，你第日可以去到嗰度睇翻只牛。 嗯， 仲有啊，当你去救只牛，你嗰只牛会点啊？见到你啲眼泪系咁流啊，同你叩头嘅。你唔好话只牛冇性啊！最冇性就系啲反骨仔啊，打老豆老母嗰啲人啊，嗰啲先至系冇性啊，系咪？咁所以一样嘢咧，我话畜生又好，人又好，吓、就饮水思源，记得边一个带你出嚟出身嘅，你永远都记住佢。边个俾个钱你赚嘅，呢、這个永远都系你老细、就唔好话今日咧，佢带咗我出身啦，我今日我职位高过佢，或者我嗰个红过佢啦。屌呢个系垃圾嚟嘅，呢、这个乜乜乜乜咁踩啊！人哋系冇嘅，因为点解咧？呢样嘢咧就如果你成日有常有个感恩嘅心咧、我可以话俾你喺演艺界里边一定出人头地快人十倍啊！ 要饮水思源嗰啲 系啊！嗱，你而家睇下咁多艺人啦，好似刘德华咁样，刘德华、你睇下佢，我喺 YouTube 嗰度睇咗一段片，喺、上海佢出去表演嘅，有个女嗰啲嘅。听佢嗰啲 fans 啦，走埋送嘢俾佢，送扎花俾佢、跟住俾啲保安拉出去揼佢打咁样。阿刘德华喺个台嗰度跳落嚟，出去揽住嗰个 fans， 跟住就追住嗰啲咁嘅保安嚟闹、我可以话咩？边个人做得到啊？佢第二个，我都识好多艺人嘅吓。咁、有阵时候有啲同嗰啲艺人，我哋出埠咁一齐去食去玩。咁、有啲人认得到你个，咦系啊乜乜名嘅、系咪好主动就揽住你？话我同可唔可以同佢影张相啊？佢屌鸠人唔同人哋影相。哎，sorry， 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啦。 好啊。咁所以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样嘢会发生嗰啲咁样，我就唔中意嘅。咁嗱，咁你哋又讲下你哋嘅经历啦。 如果你话即系鬼嗰啲，我未遇过。不过我所以分享一下我之前去睇类似神婆嗰啲嘅经历啦。因为其实我去即系嗰阵时细细个啦，咁啊好有兴趣去想知道自己好唔好运啊，或者系将来会做啲咩啊咁样嗰啲啦。跟住我就去咗个同啲朋友一齐去啦。咁然之后嗰个位嗰个位好搞笑嘅，佢就系、唔知大家有冇听过话，大家喺我哋喺阳间啦、大家其实喺阴间咧都有一朵花系属于自己嘅。 有。 系啦，然之后你去到咧，佢就系同你睇你阴间嗰朵花靓唔靓，生得靓唔靓，会唔会有啲嘢依附住你咁、样啦？咁然之后咧，我啲朋友睇晒噶啦，咁其实就会可能尤其是我表姐啦，就话可能因为佢都讲过落过，头先讲落个 B B 啦，咁然之后佢就唔知点样系喺手指呢个位度揿一揿咧，其实佢就已经知噶啦。即系嗰个神婆好犀利啊！你之前有几个乜乜啊咁样，即系讲啦。咁然后讲到我自己，其实我就都有啲惊嘅。咁其实话，其实你对花好靓嘅，不过有少少嘢依附住喺你度。咁就其实就系话，我睇到就应该系你姑姐定姑妈就系依附住你嘅。咁其实唔紧要嘅，你可能俾封利是啊，定嗰啲咁嘅就可以帮你去 挡一挡。 邀請佢唔好再依附啦，咁樣啦。咁然之後咁其實我回想翻起，其實又係嘅，即係可能我唔好識佢關係圖，但係我爹哋嘅家姐係失咗蹤好耐。 哦， 咁我唔知嗰個係姑姐定姑媽。 其實你而家你講嗰啲咧，係有好多個大神，而家我的大神都係會落去我哋開花園查你朵花啦。 係啦， 係啦。 然之後就其實你朵花好靚嘅，不過有啲嘢依附住，所以你會係好多嘢順得嚟都會帶一啲唔好嘅， 係 啦，係啦嘅嘢。佢咁樣同我講咯，即係我嗰陣時都驚，我諗緊即係我會話其實我又未見過嗰個人啦，好似唔識，或者細細個見過我 B B 仔咁樣，我唔知。咁但係點解要依附住我咧？我都會咁樣諗咯。 其實你同佢有緣咯。其實你信唔信咧？咁樣 都信㗎，因為其實佢講到嗰、那個唔知姑姐定姑媽，其實我已經諗到，我已經 feel 到，因為其實係我爹哋都講過唔見咗好耐啊，揾唔翻，聯絡唔到咁樣咯。 即係細個嗰時候可能俾人拐帶啊嗰啲咁樣，係咪嗰種唔見啊？ 唔係 離家出走， 佢係係啦，然之後就唔見咗。哦 离家出走唔见 系啦， 即系已经 消失 作咗古啦，系咧， 系啊，所以就系、是、我都唔知真定假，我翻唔到佢生定死嘛，咁但系就有呢样嘢讲咗出嚟咯，系啦， 你又有啲咩嘢啊？ 我自己又好彩定唔知好唔好彩啦，遇得少啲嘅，其实呢啲咁，但系有时会觉得自己有一排真系行衰运行得好劲。我唔知点解，因为通常发生完一件咧好好彩嘅事咧，冇几耐咧，嗰几个礼拜咧又突然之间好唔好彩，即系时运高时运低咧，对差好明显嗰啲嚟嘅。 嗱，其实咧，如果你做多啲善事咧，可以改变嘅，可以改变个人嘅。咁你做善事咧，如果你话好似我哋香港咁啦，有啲又扮跛脚，有啲扮咩，其实唔紧要啊。你当你一做善事一布施嘅时候咧，就唔好理佢呃唔呃你到啦。你当佢个心布施出嚟咧，你嗰啲运啊、啲衰运啊，会跟埋你布施嘅时候出埋佢嘅。 所以定时我都会捐血， 捐血都得噶， 系咯，捐血好。 落彩算唔算啊？落彩都捐咗俾马会做善事。 啊，好啊，嗱咁样咧就我哋而家咧。就仲有三分钟啦，咁啊仲有三分钟，就轮到你再讲下你嗰啲佛牌啊，其实我哋去请佛牌，系咪都个缘分咧？咁 其实系一个缘分嚟嘅，因为我去到佛牌，即系去到个庙嗰度咧，请嗰啲佛嘅话咧，其实我都系睇个缘分咯。咁因为你喺师傅攞到个佛牌嗰时嘅话，你会 feel 到有冇感觉噶？嗰个感觉嘅话咧，就系你同佢有冇缘分咯。 哦，其实嗱，话俾你听啊，我都去过请个佛牌，以前我都系带固伯杰斯甩嗰啲，佢就出蝴蝶牌嘅，但系我就带佢鳄鱼牌啊，因为嗰个招财好劲抽。咁但系后屘咧，就因为我下下要过去泰国，同埋我又唔识同佢沟通嘅，所以我后屘改信咗而家呢个大神咧，我就信咗佢，因为佢可以沟通到啊嘛，有代言人同我翻译到，即时可以耶你同唔耶你噶嘛。 OK， 咁所以咧我就信咗佢咯。咁信咗之後，我都尊重嗰啲佛牌啊。咁就我有成五六張符報啦，就有七八個佛牌啦。咁我就問咗大神，大神話咁多個都唔可以留喺度，係留得一個固伯傑斯甩嘅鱷魚牌喺度。咁我留低嗰個啦，其他我就全部送翻曬泰國嗰啲佛廟度，等佢再念個經，再去送俾送等啲有緣人咯。咁咧嗱，我哋喺呢個呢一節完之前咧。我哋咧就会播一首歌，系由阿 Leo 嘅唱嘅作品，叫做《梦行者》，俾大家一齐收听。 多谢多谢。咁嗰首歌咧， 嗰首歌点咧？ 其实就系讲希望大家如果有梦想或者好想做嘅一件事，就千祈唔好放弃啦。咁就坚持，就算遇到挫折都可以去继续坚持去落去，因为希望日后就算点都好，成唔成功都好。咁唔好后悔咯， 好似而家咁多小朋友成日即系跳楼死咗咁多个人，其实我都好伤心啊！因为点解我哋以前读书系冇呢啲嘢嘅？ 歌名系《梦行者》。 你说过你喜欢淡淡夕阳，略带诱惑凄美的模样。勾起你过往许多天真幻想，风过 傻过如梦一场，然而在世要走的路太漫长，总会不经意受点伤，大概错过以后人才能成长，跌过痛过会向好处想，人活着前路是眼睛 我哋今日咧好多谢阿 Raymond 啦、阿 Loyal 啊、阿钟士啊，佢哋上嚟我呢个节目，同埋同带咗咁多欢乐俾我哋，唔系讲鬼一定系要恐怖噶嘛，系咪？欢乐都得噶嘛，系咪？吓、多谢晒你三位， 多谢晒，多谢 ，thank you。 吓，阵间下第二节我哋再见啦， 拜拜。Bye bye 相信当天间中今天慢慢上，莫怕球鞋着残了几双，反正青春笑光只得四面墙，人活着前路是眼睛 收听紧嘅系 IBHK 网络电台。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凌晨12:02先讲讲出面嘅天气。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密云有几阵雨同埋薄雾，早上天气寒冷，各区气温普遍降至12度左右。此外，华北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嘅补充将会喺星期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该区依然清凉同埋有雨。本港地区3月13日星期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薄雾。早上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系14度，日间最高气温系1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展望星期一仍然清凉同埋有几阵雨，下周中后期和暖，潮湿有雾。明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系2，强度属于低。天文台录得现时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94%。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的数据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的数据是4，健康风险属于中。接着来继续是猛鬼最前线。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逢星期一至日晚上七点到八点，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林乐彤。 打头阵 RFA 新闻报道，逢星期三晚 BBC 时事一周，每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粤语节目。 各位早晨，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我是关志强。那这个星期我们会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贯通七大洲天地线。 IBHK 网络电台，香港人的资讯台。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不会删咪。 你现在听的是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天地会，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 本节目涉及灵异内容及经历，可能会引致听众不安，当中提及的堪舆资讯和占卜内容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猛鬼最前线，主持子杰、高尚。 我哋翻翻嚟猛鬼最前线嘅直播室，而家我哋第二 part 里边咧，有我哋嘅主持子杰翻咗嚟啦。 喂 ，hello， 咁多位，仲 有我嘅好朋友啦。又嗱，如果睇开鬼故咧，应该都知系边个噶啦。咁、就之前都上咗好多集怪谈，飞嚟飞去咁样深入呢个鬼屋探 险。都好耐之前啊！ 哇，听到把声都耳熟能详啦，大家都系 林海欣小姐。林海 欣，高 Sir 你好， 你好。嗱，今日仲有一样嘢先，讲一个好消息先。今日台长咧就话，我今日我哋个台星光熠熠，所以就送多半个钟俾你啦。大家，我哋系一点钟先至系收嘅。 咁系啦，有靓女喺度，冇理由得半个钟时间噶嘛，系咪先？系 啊，喂，点啊？你应该好多正嘢啦。嗱，你跟开嗰啲大台咧，做咁多灵异节目啦，咁实听听埋埋，仲有自己。亲身好似你嗰次探险鬼屋，唔知喺间房度都见到好多喎。 嗰啲系嗰度系泰国嚟嘅。 泰国啊， 系同埋寮国嘅。 系系 泰国同寮国都好多噶啦。 系咯，嗰次静话咧，佢好兴啊嘛，嗰啲就招魂仪式啊。 节目就嗰阵时就好激嘅，咁啊，嗰啲搵嗰啲死咗嗰啲人咧，就全部都系肢解啊、碎尸啊、 碎尸嗰啲啊，哇！ 同埋仲要系嗰日佢死嗰日去招魂嘅。 喂，好，即系嗰个怨恨心系好重噶 喎，好重啊！我都惊 啊！其实我都由细都见到，但系我三岁就已经系有阴阳眼嘅，见过 系、 即系同阿妈咪讲，我阿妈咪出边有个烧到毁咗容，有个哥哥喺出边咁啊！但系我哋屋企就冇其他人住噶噃，嗰阵时唔知点解会见到咯，我妈咪都。 其实你个 channel 咧，即系一个电视机，因为你可以你嗰个 channel 可以收到无线啊，即系或者亚视啊咁嗰个台，咁我哋个台咧，我哋系收唔到嘅。即系点解？即系有阵时咧，你嗰个叫做咩？大家嗰个电波系容易接得到嘅。咁你如果系接触得到嘅，就即系接不到。 而家都成日都见到啊，虽然我皈依咗啊，同埋入咗道教都见到。有时我见到有啲婴灵会黐住嗰啲妈咪咯。 嗱，我立见到， 我阵间都要有啲嘢请教下你噶啦，英灵嗰啲，好啦，咁啊，再 落过噶喎。 你未落过啫，但系我有啲朋友落过咧，咁所以我就问你话英灵嘅事咧，就系就睇下佢即系，因为我今日我带咗个人，带咗个朋友去神坛嗰度啦，咁佢就本来系买个位俾啲英灵嘅，咁我就感觉到佢两个小朋友咧就好开心嘅，但系佢又带埋佢另外个新嘅男朋友嚟，嗰个男朋友就喺度话啦，屌你都呃神骗鬼，边度得噶？嗰啲英灵会自动投胎噶嘛？咁、 哦、 我想问你一样， 佢哋咯， 佢唔系，佢直情唔阻止佢女朋友去买个位，佢个女朋友已经系玩住晒嗰啲咁嘅架撑啊！即系上位咪有啲饼啊、蛋糕啊，或者有啲生果啊，跟住有金银衣纸嗰啲，即系叫佢唔使理佢噶啦，佢、哋自己会投胎，会自己会走噶啦。佢、话你唔信，我打电话俾乜乜乜师傅啊咁样。咁、我想问你一句一样啫，就系、如果佢真真正正系有堕过胎嘅，咁佢嗰啲咁嘅英灵啊 ，B B 啊，可唔可以揾啲师傅捉走佢，跟住就等到佢葫芦收咗佢，或者化咗佢？ 应该唔得噶， 应该唔得， 唔得噶。如果得嘅话，都嗰、个师傅都会有事噶嘛。 好啦，咁我就第二个问题想问你啦。嗱、应该唔得，我都话俾你系唔得嘅。即系历代祖先啫嘛，你揾。捉鬼几叻嘅鬼，捉晒我所有嘅历代祖先。 家鬼啊， 家鬼啊，历代祖先。 咁梗系唔得啦， 捉晒嗱，乒乓。如果我而家喺香港嘅，咁我啲历代祖先系咪喺我屋企出入嘅？系、咪？我搬咗去加拿大嘅，咁嗰啲历代祖先都会跟住我嗰条气脉去到加拿大噶嘛？咁如果你揾嗰啲咁嘅师傅捉咗佢，困住佢，我咪以后唔使拜神咯，仲使乜献拜啫？使乜清秋二祭啫？捉晒佢咪得咯？你估得唔得？我话俾你，我发觉就系唔得嘅。但系有啲朋友话。屌嗰啲鬼啫嘛，似你嗰啲咪祖先投晒胎咧，咁会唔会投晒胎咧？ 咁你有嗰个神喺度噶嘛，仲精神个神，系咯，个气喺度噶嘛。 我其实一样嘢咧，我就即系而家我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因为自己都要充实自己，就四围去揾啲师傅啊，有时上下网啊，去揾下啲资料噶嘛。系唔得噶，因为点解你啲祖先啊，嗰、个祖坟撞得唔好啊，都会影响到你后人个腰骨痛啊，一阵又话生 cancer， 因为话个个都系好似某一个明星啦，佢全部都系生 cancer 死嘅，咁我就相信系佢嗰啲祖坟啊，系撞得唔好啦，吓 系咯，林海恩，你之前咧咪话即系你讲即系做开灵异节目咁耐啦，咁又应该经历过好多。好晚，好即系亲身系啊！你讲啲 最 晚嗰啲， 香港最晚其实应该系嗰个达德小学啊。 达啲乜晚法啊？ 元朗嘅达德小学 系啊，嗰、那个系讲嗰个教师自杀死咗。 系， 但系跟住又话唔知最睇翻最近之前，唔知五六年又有班女仔去探灵，有男女又走入去，个女仔上咗身就即不停喺度咬人啊嘛。 嗯， 系啊，嗰、那个都几慢啊。 咁你嗰日去系跟呢个有线去拍， 有线去拍嘅鬼。 咁嗰日再可以大家分享下 有咩发现？ 发现啊，哇！我入到去咧，原来咧个厕所我听到有厕所声咯，应该去翻以前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声。点解会听到厕所？但系嗰个厕所系冇水噶咯。 你系即系入到个厕所系你一个人入？ 我一个人入啊，因为去探灵啊嘛。 我相信你系会感觉到，俾你感觉到喂，系当年发生嘅事，嗰啲嘢俾咗，即系倒带啊，倒带俾你去 倒翻咗， 倒翻我 个 带咯，系啦，俾翻个时间空间俾你 咯。因为嗰阵时个即系佢收我唔到啊，即系个画面蒙咗，咁后屘就知道有厕所声之后，就道门系扮开咗啊。跟住哇，点解有线咁犀利嘅啲道具可以 掹啊？即系用鱼丝可以掹住。 但系我见到好多都好似话鬼上身嗰啲咧，系咪？ 一定咬人嘅，唔知点解。 系 我见到个泰国女子厨艺系上咗身，或者系其他嗰啲嗰啲师傅啊，啲徒弟上咗身就不停咬人嘅。 有冇变声嗰啲 嘅？会噶，变咗男人，同埋好大力 咯。即系女人变男人声。 个女人嚟嘅，点解可以咁大力？可以 见 咗 几多次啊？啲情况 都系嗰拍喺有线拍戏嗰时见过。 见咗好多次。 见过好多次，见过两个工作人员，一个主持就 即系濑 嘢咯。 系 啊， 嘅 都好大力噶，即系几个男人掹住佢都可以揈开晒。 你觉得嗱，寮国啦、泰国啦，仲有印尼有冇去过啊？ 印尼冇啊， 即系菲律宾嗰啲冇。 冇，但系 最恐怖系咪泰国定印尼？ 泰国 喎，泰国 最恐怖。 嗯， 系咪泰国啲人野蛮啲咧？ 泰國呢，其實如果佢係一個佛教國家，如果佢唔係佛教國家嘅話呢，我相信佢都嗰啲泰仔呀，你叫佢打泰拳呢，佢咪好凶好狼呢，仲有佢哋個祖先係騎大笨象去打仗㗎嘛。你话佢啲人系咪几凶狼咧？但系咧，佢一信咗佛之后咧，佢哋个个都自动自觉系慈悲为怀噶啦，因为佛系唔会俾人哋去杀生啊，或者去打杀杀噶嘛。咁所以佢哋嗰啲泰国人咧，就见佢哋做乜嘢都啊，萨瓦迪卡，哇，萨瓦迪卡咁样，系咪好有礼貌对对咩？就因为用个佛教去熏陶咗佢咯。 嗯，头先你话有啲细个嘅经历吓、啊，分享一下嘅。细个咪好多嘅咧，头先话 细个好多啊！咁我妈咪，咁我住元朗嗰啲围村噶嘛，咁我妈咪就叫我唔好去嗰啲湖啊啲边，佢话好危险啊咁样。我试过就行咗去嘅，咁跟住咧我就见到有人有只手咁样，好似有嘢棘我，棘跌咗我噶。 系，我系鬼吻脚， 鬼吻脚咁。佢跟住我大大先知，原来嗰啲湖啊好多，以前系攞嚟浸猪笼啊。 啊，边度边个位置？元朗嗰啲啊？ 元朗嗰啲围村咯、啊，嗰、啲。 其实嗰个湖咧，佢起出嚟咧就唔系就嗰个目的咧，系个风水湖啊，喺个村里边咧，村嘅前边就有一个鱼塘咁嘅嘢， 嗰 个鱼塘咧就 系 个风水湖嚟嘅。咁但系咧，而好似你话头啦，如果喺咗清朝以前嘅，可能咧佢哋犯咗啲村规啊，或者或者系未结婚就生仔嗰啲啊，咁我浸猪笼就喺嗰度 嚟， 喺 嗰度整咗出嚟，好惊嗰阵时，得我一个， 你见到啊？ 见到只手伸咗出嚟噶，系，但我系棘住咗咯。 即系如果唔棘住，你跌咗落去就 俾人掹咗落， 掹咗落去啦。 同埋地铁都试过。 地铁系点样啦？ 地铁嗰阵时咪冇嗰啲栏嘅。 系啊， 吓咁我去嗰个系油麻地地铁站嚟嘅。嗰时都唔知讲话油麻地嗰度系有个人跌咗落去。 系， 但系搵唔到一条尸嘅。 哦，系啦，系啦， 都系油麻地。咁我嗰阵时就唔知佢呢个 case 先，个新闻先啦，定系我先？咁我细个就试过咁样企喺个台 月台边嗰度咧， 都中间嘅咋，佢就唔知点解会有啲风咁样扯我入落去个轨度。 即系嗰条铁路咧就好长嘅，你又企 喺 嗰个中间， 中 间 黄线 再中间， 中间啲嘢咁样。嗰阵时我系八岁嘅啫， 八岁 系啊，你六唔止，冇， 因 为 你一 七六七六七岁， 咁你即系跟住爸爸妈妈一齐去。 我妈咪嗰次出咗去一齐， 你一个人 唔系，我同妈咪，好彩我妈咪喺度。咁我媽咪話：，哇！你唔好行咁前啊，因為地鐵啲風好大。係 啊係啊，有車嚟就會好勁。 會扯入去，但係嗰陣時未有車，但係唔知點解係有人拉住我，咁樣扯件衫出去，有啲風咁 扯住你啊！ 係啊，扯我出去，我跟住嗌媽咪，佢好似都冇反應，我想大嗌嗌唔出，跟住好彩我媽咪撐開咗，如果我真係跌咗 出事 啦，出事㗎嘛！ 其實咧，地鐵我都聽過好多鬼故啦，因為彩虹站咧中間咪無啦啦多咗條路軌嘅。 系咩？ 你即彩虹站咪有三条路轨噶嘛？ 佢以前有三条噶。 嗱，话说点解会多咗一条咧？就系、是、我上网睇翻咧，原来咧中间条路轨咧，以前系本身系两条嘅，本身两条啦。但系一开车嗰日咧，彩虹站嗰度咧，去九龙湾啊，正常五分钟就到噶嘛。但系试车嗰日咧，成个钟都唔到。系啊，成个钟都唔到啦。跟住之后咧，嗱，唔知成个钟之后就嗰架车啲人咧，即系去到九龙湾啦，嗰架车啲人连工作人员全部死晒。 啊，系有啲咁嘅 事。系啊，有咁嘅事啊，跟住周围啲跟住试好多次啦，原来真系又嗰排啊，即系开线嗰阵时试业嗰阵时咧，试车嗰阵时咧系死咗好多人嘅。跟住揾个风水嘅大师，佢话你哋好作唔作，作咗嗰个鬼门关。所以咧就零零舍舍咧，喺彩虹站嘅右手边咧，另外加设多一条，就避过啲唔知花岗岩定咩，即系有话说就有啲话花岗岩，所以兜路啦。但系咧就话嗰阵时唔知七几年话揾个大师嚟睇过，系作个鬼门关嘅。咁咧就一定要喺隔篱开通多一条道路咧，咁先至顺顺利利就冇事咯。除咗彩虹站好似屈地站，以前咪有唔知上环站话，但无啦啦冇西环站嘅，西环站都系又系唔知好多工程啦，即系 而家有坚尼地城， 而家可能兜晒路啦。 哦、 以前咧系有西环站噶，咁咧即系唔系叫西环站，屈地站， 即系设计时候有嘅，但系挖下就原来就发觉有嘢唔妥， 系啦，而家变咗个士多添。 即系以前乜地站我就变咗士多，就系因为咧起嚟起都起唔到啊，因为起亲都死人，起亲都死人，就索性唔鬼起啦。嗯，咁样咯。 但系有人话搭亲啲咩地铁咧， 系 佢就话搭嚟去，但呢个站系太子，下一站又系太子啊。但系我啊试过搭嗰个站系南昌。但下一座站又是南昌，我试过两次，点解？吓，系啊，但系南昌是新站。 哇，你嗰啲系时光停顿咗，定系扭曲咗嗰啲？ 高 Sir 先知道 啊。系啊， 其实我自己咧仲未试过嘅。 系， 但系我有阵时搭呢、這个喺嗰、个地铁迷路，我就试过啦。 我都试过。 啊，点解咩？嗱，点样迷地铁迷路咧？咁、我就出开口，我即系出口，我都系咁样行 啦。系 系啦，大个啦。我去翻即系又系咁样出口啫，但系一路一即系可能我心系谂紧嘢又咩，即系唔系咁嗰个精神咁状况我冇嘅，行我兜去，亦都系走翻转头，我点解会喺翻呢度？就喺翻我啱啱落车嗰度。嗱、我就试过，唔系一次嘅，系两次嘅啦， 两次都系鬼咁眼咯，算系。 我唔知点解，但系你话咧，搭呢个南昌站，佢下一个站一如果一个木门一睇又系南昌站咧，我就未试过。 啊、 但系我听人哋讲过。是有人试过嘅， 都系南昌站， 唔系，即系佢唔系南昌，系第二个诶太子啦，冇错啦， 系 啊有啊，我都听闻过嘅，其实、即系你话地站，即系无啦啦呢站太子，下一站咪太子， 嗱、我就唔知道佢个咩情况，但系我自己知道，亦、都有自己知道，我自己啊，亦都试过一次系鬼蒙蒙嘅，但我系冇乜心事嘅，系入去度，我就喺咗中环个站，喺中环站入，喺中环站出，但系我要、我就系要去旺角嘅。 系， 但系我就唔知入去系，梗系行去咩咩，咁啊唔知点行下，行到嗰度，咁我就嘟机咁就出咗去咯。 哦， 但系嗱呢个我就试过两，我就试过两次都系咁样，即系一次就系喺个地铁嗰度啦，氹氹转转出唔到去啦。第二次咧，第二次都系隔好耐噶啦，隔咗两几年噶啦、就喺咗嗰个喺嗰、那个。中环站入咗之后，搞咗好耐啦，成十五分钟到啦， 都出唔到去， 我就出咗去。但我要唔系、 啊、 我要去旺角啊，我要去旺角噶、我唔系要出闸噶。 哦，因为佢去嗰个香港线就喺上边嘅，你荃湾线系下层噶嘛。 系啊，咁、但系我个心系要去旺角噶嘛，我唔知点行行下啫，就走去就攞翻，即系攞个白体，我嘟嘟翻出嚟，出咗我做咩出嚟？我做咩要出闸啊？我自己出咗嘟咗之后出咗去，跟住望望，咦？就中環，咁我就問翻自己：你我做乜嘢要出閘啊？我而家去旺角喎、咁我就走翻。 係咪有時你慣咗你喺香港中環做嘢，咁你嘟咗出去，我成日都有 唔會 嘅， 因為我就即係做嘢還做嘢啦。咁、我哋通常嗰陣有車都，我都係搭地鐵嘅，快嘛，唔塞車嘛。咁、就總之一樣嘢咧，我就覺得一樣嘢。你所讲嘅系叫俾鬼迷咯。 仲有咧， 是是地铁好多嘅咧。 系啊，你啱啱咪讲起油麻地站咧、之前咪即系见到有人跳轨就冇 尸体啊。 系啊，冇尸体啊。嗱，话说咧有古仔嘅，我呢个系都真人真事嘅。咁咧就嗰阵时咧，你讲嗰单嘢咧，就系、有个女仔咧。佢係同班同學好細個呀，成班我諗讀緊書中一中二啦。佢哋嗰陣時呢，我哋咪好興揸住啲傻仔傻瓜機呢咪影相嘅，冇話而家數碼即刻睇㗎嘛。咁呢就有班女仔呢成日周圍攞景嘅，有啲咪喺影樓嗰度影嘅，有啲搵啲花園啊影花。嗰班女仔去咗墳場攞景，咁呢就喺即係攞景啦，喺棵树嗰度又影下，即系自己又自拍下，又同啲 friend 影下相，晒出嚟先知道原来多咗个鬼影响侧边嘅，同即系佢妈咪嗰啲啦。咁咧嗰个女仔影嗰个女仔咧，摄咗人哋嘅灵魂嗰个女仔咧，佢就病到七彩嘅，唔知病咗好耐啦。临尾嗰个病咧好大镬噶，咁咧就咁佢妈咪就话即系医嚟医去医唔到佢啊，咁带咗佢去嗰啲叫做法师嗰啲啦，即系嗰啲睇下喂咩料啦，救下个女啦，问米婆嗰啲啦，就话咁嗰个女人都几劲嘅，就一睇见到嗰个女仔咧就话你如果过到七月十四你就唔使死，如果你过唔到七月十四你就要死噶啦。跟住之后咧，同佢阿妈咁样，即系嗰个女人就同佢阿妈咁讲啦。咁咧，嗰个女仔就辗转咁样都系病啦，无啦啦患咗一个急性嘅血癌啊。跟住之后咧，点样咧？就其实咧，你话地铁站嗰度其实系牵连噶，因为咧，佢某日啦行过地铁站啦，见到有一个同自己一模一样样嘅跳咗落去。 系啊，所以相传到而家啦，唔知阿高 Sir 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 见到自己个样跳轨或者系自杀嘅话，自己差唔多都会死噶啦。 啊，系咪啊？ 系啊，因为嗰单嘢系 我都有睇过。 系啊，嗰单系咯，咁、啊、就 卒之会死咗喎，嗰、那个 死咗啊，佢急性血癌死咗。 哦，唔系跳轨，系 唔系跳轨？ 唔系跳轨，见到自己个样。 但系嗰次好多人跳见到 喎。系啊，系、啊、就系、是、嗰个女仔见到自己个样跳咗落去、嗯，然后佢就同人哋讲死啦，哇，点解见到自己个样噶、啊？跟住临尾佢患咗个大病咧，即系快到冇人信啊，冇人即系冇得可以快到系血癌咁快嘅、嗯，一个月内死咗个女仔。 其实一个月都叫唔系叫快，如果你系肺癌啊、肝癌嗰啲，到一发觉就已经系尾期啦。一尾期嘅时候咧， 系 尤其是而家我喺香港添啦。如果你真系有病咧，就唔好谂住去医啦，除非你大把钱睇私家医生啦。而家 轮到 净系去验啫， 系啊， 都要 两年 睇啦，冇错。 通常你点睇咧？冇啦，患急性血癌啊， 唔系啊，佢呢啲其实佢死都要，即系有个藉口俾你死咯，就唔使一定系血癌死啊。 有个藉口，其实 你个心脏病都得噶喎。 其实系咪算系得罪咗啲灵体？好似你好影唔影你起我，你影我坟头，系啊，影坟场啊，佢即系佢涉可能唔尊敬、啊， 所以成日都话啦，我哋去灵探又好，我灵探咗一次之后，我都唔敢再灵探，因为我上次就为咗呢个节目啦，走去西贡嗰间嗰间佛庙啦，所有阴阳眼见到我走去撩完鬼之后咧，六七只鬼就喺我后边背脊，绿色发晒绿色嘅光，有啲箍住我条颈嗰啲，但系入唔到我的身。因为我 有 个佛牌喺度，好咁啊就 佢都有杀气嘅话事话， 唔系噶， 系啊， 唔系噶， 但系佢都淋嘅。 咁啊，嗰个我有同样个师傅咧，嗰个师傅就佢睇唔到，因为佢冇阴阳眼，亦都感觉唔到。 系 咁啊，就只系做完嗰个灵探节目咧，佢又俾啲符水俾我洗洗之后又 OK 啦。但系佢个师傅走咗之后咧。跟住第二個，我仲有一個師傅噶嘛，就而家我信一個師傅咧，同埋佢嗰班玩埋一堆嘅，全部陰陽眼嘅，佢就我一行到你度，你就彈開，你行過就彈開，我問你點解啊？喂，你五六隻嘢兇神惡煞攬住你箍住你，佢啲冇法力噶嘛，陰陽眼睇得到啫嘛，但係佢冇法力啊。咁佢話我點會黐埋你啫？卒之個師傅就同我做啲嘢。我请走晒佢哋咯。 啊，仲有啊，系咯，你讲起就上次话有嘢缠住你身啦。嗱，你做咁多怪谈节目，你话好多鬼上身，但系应该有师傅去同佢封身噶。但系点解都会鬼上身噶？想问下。 有啲冇封噶，特登做。 点解系咩咁？ 特登搏佢上身。 系咪嗰 个？我都冇封噶。 你封晒身咁，佢仲点上身？ 你冇添啊？你 个个都冇噶。 个都冇。 哦，咁我即系有事先走埋嚟同你搞嘢。 系啊。 其实做灵探咪咁噶，所以咪话咧好危险咯。 好危险噶，其实 系咯， 系好危险噶。 哦， 攞自己条命去搏噶， 真系攞。 不过为咗收视率，为咗咩，一定要去到尽就咁解啫嘛。 系咯，咁你佢哋驱魔嗰阵时咧，你真系你见住佢哋驱魔啦。 系啊。 咁有冇乜嘢系最难忘啊？见到系即系你系平时系见唔到，而嗰次经历之后，你系觉得哇我之前未见过，而家见到啦。 真系见到话呢个世界真系唔系我得我一个见到咯，系好多人可以见到嘅。 系点样驱魔法咧？佢哋 点样驱魔法？道教嗰啲咪俾喷啲符水啊？ 即系咪司徒 X X 嗰个？ 系啊，咁啊饮下符水啊，就 咁咪搞掂啦。 唔系噶，都仲要写嘢啊，嗰啲噏噏大轮道教嘅嘢，咁样就会好啲咯。 好啲，但系。 系、啊，你讲得啱啦，系好啲， 好 啲， 未 清， 未清噶，未清噶。 因为有一次咧，我见佢哋玩到即系好大镬啊，净唔玩棺材啊，即系起人哋条尸咧，就唔知喺个棺材起人哋条尸，就对住人哋嗰、那个即系一条尸咧吸黑口气啊！真系噶，你哋 边个台监咁做啊？ 我试过开棺 啊，吸人哋个气啊， 系 啊。 吸人哋 嗰啲阴气啊， 唔系咁激系嘛？ 冇吸到， 即系拱个头埋， 拱个头埋去咯。 系啊，坚噶，哇，玩到几大啊？ 咁就真系玩到大啦。 系啊，即系 你知唔知你吸咗个湿气咧？ 系吸湿气， 跟住我就只眼就黑晒咯。 冇错啦，同埋一样嘢咧，如果拍个节目拍完啦，师傅有师傅走，工作人员走，咁但系你个自己点啊？虽然话佢落翻啲嘢嚟同佢清，你估清唔清得到啊？ 一杯水，一杯水滴嗰两滴墨落去，你点样清化佢都仲有两滴墨喺度啊！ 翻到去都好似黑咗好耐 啊！系 啦，系啦，吸湿气啊！我睇住哇，咁够胆咁开人哋个棺，夜妈妈仲要系 第一集， 系咪指时？好似话过咗四点后添啊？定过咗十二点啊？ 十二点，佢系十二点开嘅，晏昼十二点就最个阳气最盛嘅。 系啊， 系。 如果再晏啲就唔得噶， 嗯， 就冇咁好嘅。 净吸人哋。 你知唔知道啊？我当差嘅时候咧，做九九九巡逻车嘅时咧，人哋打九九一，屌惊啊乜乜，咁我哋一去到， 系， 我就上，咁嗰只立鸭挂咗喺度噶嘛，我哋同佢剪绳、解绳噶嘛，系、咪？我如果你放佢落嚟嘅时候，你梗系去救人，就唔会谂住鬼唔鬼噶啦。我亦都唔信鬼啊！嗰阵时，亦都唔谂住啲嘢救人最咩？你都唔可以同佢面对面一剪条绳啊！一剪条绳，佢仲咪翻？佢会喺个口度喷一啖气出嚟。如果你吸咗个啖气，你真系我真系唔知道救你唔到啊！ 点解会有啖气喷出嚟嘅？ 因为佢吊颈嗰时咧，就挫住咗喺条颈嘅上面啊嘛。咁条颈，我哋嗰条绳咪箍住佢咧。当你一同佢剪绳，我哋就唔会解裂嘅。因为我唔知佢自杀定系俾人谋杀，嗰、个裂就好紧要嘅。通常我哋剪就喺一后边嗰度同佢剪嘅。我喺后边剪绳咧，通常我哋唔系一个噶嘛，咁啊有一个就去逗住佢啦。如果你同嗰条死尸咧面对面，即系我哋都唔够得肯定我系死噶、如果新鲜鬼裂或者会甩救咧，救我哋同佢做人工呼吸噶嘛。如果有咁就如果对住佢前面嗰个咧唔醒神嘅话咧，后边一剪佢成绳嘅时候，一剪佢条绳。嗰条绳咪松咧，一松嘅时候咧，佢就有个里边谷住嗰道气啊，会喷出嚟噶。一喷出嚟，如果你索咗嗰啖气咧，我话俾你，你唔使话咩啦，拍拖就女朋友走佬。如果你话真系大肚嘅，即系老婆大肚嘅就会冇埋噶啦。 咁 呢个分享正啊， 赌钱赌到你输到， 冇人知啊， 所以我哋咧。EU 咧，即系狗狗嗰巡咧，去到一佢见到唔紧要，救人一定系在先嘅，揽住佢就我喺后边啊，喺背脊。 但系呢啲唔系消防员做吗？ 咁消防未嚟到嗰时 咧，哦，你哋都要你哋。 咁我哋狗狗巡逻车，我哋最快噶嘛。 巡逻车都要嘅。 唔系啊，人哋一打狗狗嘅时候，边个最快到啫？咁我哋巡逻，点啊？我哋巡逻车就当旺角啊嘛。我哋架车根本就喺咗侧边噶啦。你消防员， 我以为你哋系急救。 你好彩啊，林海欣，佢咁多集最精彩系呢个故事嚟 嘅。我唔知道咧， 唔知啊。 咁你仲有啦，咁我哋睇佢系咪自殺定他殺定咩咧？就睇佢綁嗰個鏈啊，即係綁嗰個鏈，同埋佢點樣綁，點樣去自殺。第一個現場，我哋嗰時冇相機冇咩啊，但係都要救人在先。 我諗而家爆緊收視啦呢個故事。 咁你剪嘅時候，我哋就一定係喺後邊攬住佢，一個攬住佢，一個就揦嚿剪就喺後邊嗰條繩嗰度，因為綁鏈就一定喺頂頭噶啦嚇。佢冇佢就好少話好似即係行刑嗰啲咧，就綁後邊噶嘛。嗱，行刑嗰啲就绑后边嘅， 有人帮手啊嘛， 有帮手啊嘛，但佢自己自杀嗰啲就 绑前面， 绑前面咪自己顶唔顺咗，咪自己解咯。 唔系噶，佢哋绑咧绑死结噶， 系 嗱，佢哋点啊自杀啊？佢通常咧就绑咗个死结，跟住就绑咗个圈，咁咧就笠落自己个头嗰度，咁就企喺个凳嗰度，咁啊点样死啊？就踢张凳，一张凳一扑倒，咁样自杀噶嘛？ 咁样啦，嗱，你讲开讲就讲啦，咁咧监狱嗰啲咧，我都听闻过嘅，攞床单。嗱，佢嗰啲咧，因为佢你有好多即系长期重犯嗰啲咧，即系睇唔鬼开噶嘛，咁即系讲真一句，大大话话仲有廿几卅碌。 同埋嗰个姓林嗰个话，唔知道几多点咪唔可啲巡逻间唔可以入去噶。 林哥话，因为咧佢雨夜屠夫啊嘛，一落雨嘅话就扮罗咁叫噶。 唔系，同埋佢唔知嗰个钟数咧会有啲女鬼搵佢噶。 哦，咁我唔知啊。 而家梗有喂，你话 你讲嚟听下，讲嚟听下。林国云嗰单，你话某个钟数， 有某个钟数就系嗰啲嗰啲 女鬼， 嗰啲女鬼嚟到， 系 咁就叫嗰啲惩教就唔可以去嗰个巡监嘅。有一次就有个新嚟嘅，就巡咗之后就唔知道咧，就喺佢即系喺林山隔篱附近咧，全部都系女鬼咁望住佢咯。 哦，即系啤住佢，喂，你嚟做咩啊？ 因为佢哋去同佢。搵佢，佢讲唔系，即系嗰啲叫做咩？唔好俾佢， 唔好俾佢死 咁死得咁早碎啊！日日去折磨佢啊！ 哇！ 佢杀几多人啊？ 嗱，如果你话林过云，我听过嘅，即系雨夜屠夫啦，一逢亲落雨系扮狼叫嘅。咁咧就嗱，如果讲开惩教处咧，其实我谂高 Sir 都好多功课。咁我略略讲一两个先。咁我都系听闻翻嚟嘅。咁荔枝角咧惩教所咧，咁我都做过资料，系俾人哋拘留啊，即系过冷河啲，唔系嗱嗰阵时未判嘅，即系好似一个人啦、啊，咁佢系 涉嫌呢單案啦，咁就未定罪嘅，未定罪嘅犯人啦，但又唔俾佢保釋嘅，因為有啲重案嗰啲咧，好似話打劫啊嗰啲係唔俾佢保釋噶嘛， 嗰啲叫拋佢， 拋佢啦， 拋啦， 拋啊！咁荔枝角懲教所嗰度咧，咁以前係唔知一至九號房定一至十號房，總之龍頭到龍尾啦，倉頭到倉尾啦，咁倉尾嗰度咧係有人度過頸啊！即系攞床单咁样挂住睇唔开就死咗啦。咁、咧就相传有个古仔咧，就系、是、逢亲啲过冷河嗰啲啦，入到去过冷河啦，咁瞓瞓下觉咧，半夜有人敲闸噶。喂，阿靓仔有冇火机即系点一点啊？咁样。 嗯。 咁咧就啲人就同应该咁啲人会话喂冇啊哥仔，跟住又吹下水咁样啦，即系着住一起 走入去、 啊。系咯，即系一齐嗱，我喺入边，你喺出边。问我以为嗰啲叫做叫做嗰啲总之嗰啲帮手嗰啲啦，可能有啲 佢叫 B 仔，嗰啲 B 仔啦，有啲 B 仔帮啲阿 Sir 手系真系俾啲枕啊，俾啲茶嗰啲 派饭、派粥、派衣物嗰啲，嗰啲叫 B 仔啦。 B 仔嗱 ，B 仔以为系嗰啲 B 仔帮手帮阿 Sir 咁样，跟住之后咁啱就问佢：喂，你有冇火机啊？即系用一用啦。跟住之后咧，咁就嗰个人就有啲拗晒头，半夜三更，即系谂翻转头， 点解会有 B 仔咧？ 咧问过阿 Sir。喂阿 Sir， 啱啱有人问我借火机、啊，跟住之后佢话吓几时有人问你借火机啊？即系或者系啲阿 Sir 系唔睬佢，因为咧相传嗰、那个即系龙仓尾嗰条友咧，佢系逢亲即系死，佢即系掉咗镜之后咧，成日都问借火机咯、啊。所以好多人入到去 第幾集啊？係 啊， 啲人仲驚犯事坐唔緊要撞到呢啲真係仲驚。 即係都好多單都幾痕嘅單嘢都，即係荔枝角總之係過冷河嗰晚。 其實咧，荔枝角點解咁多鬼咧？就因為嗰啲重案又好，或者唔重案好。被人拉入去咧，唔俾担保咧，佢喺里边四条铁枝困住佢嘅时候，佢哋会个思想会谂乜嘢嘢，大家都唔知啦，系咪？仲有佢个刑期可能十年、廿年、卅年嗰啲，咁佢不如死咗个族好嘅。咁佢哋吊颈点咧？通常咧，佢哋系有脑嘅，即系死，因为佢哋里边冇绳同埋冇高嘅嘢俾佢挂嘅，佢就喺铁 床单 搣，即系搣咗条布条啦，咁啊垫住佢条颈。就掛喺上面嗰啲鐵枝，因為個鐵枝裏邊每一條落到底噶嘛，係隔離有啲咁嘅環噶嘛，就喺嗰度揾啲番梘，查到只腳 啊， 番梘查低只腳啊，咁你咪斜啊，咁線啊，咁你先至扯得佢先，唔係你點釣啊？ 嗰陣時咧，係啊，我聽過我朋友講咧， 番梘查到只腳嗰陣時啊，整濕曬地，跟住 斜一聲，哇，幾聰明喎，死都死得幾有智慧。 唔係啊，佢哋要一下要死得啊，如果一下唔死就好仲慘啦，係咪？你即係嚇，咁佢哋諗到咧，查咗番梘只腳踭嗰度，同埋笪地整濕佢，就話整啲啦，咁好啦。挂好晒，绑好晒啦，咁佢就睇住阿 Sir 咧，十五分钟就要巡一次嘅，一定巡一次嘅，每十五嘅。咁你十五分钟，咁佢阿 Sir 一行咗啫，咁你要十五分钟完成咗，由绑嘢到死都系十五分钟之内完成。如果你过咗个钟数，阿 Sir 嚟到救咗你之后，你即系又 port 你。 哇！ 点 解呢集阿高 Sir 咁正嘅？喂， 好冻，好 唔系精灵嚟啊！系啊，呢集几好听。咁咧就你讲咁嘅自杀啦。嗱，另外有一个自杀方法嘅，我都系听啲朋友讲翻嚟嘅。就咧咪有啲纤维床白色嘅， 系啊， 嗰啲咪短脚噶， 纤维床系啦， 短 脚 嘅，佢就成个冻高佢， 系啊， 就攞嗰个高度咧，可能六尺到咧，就挂条，即系佢咪有两只脚嘅。监狱噶，监狱佢咪有啲纤维床好矮身噶嘛，咁咧佢就冻高佢，咁咧就摆条床单，好似咁样床单咧圈住嗰两个短脚，就咁样度上去咯，因为斜斜地噶嘛。 哇，好难！ 佢吊脚噶，吊脚噶，唔系啊，佢六尺几嗰啲纤维床系噶，系吊到噶，其实。 吊到咩？啲男仔咁高，你趌高咗要六尺。 喂，系六尺啫，张床。 系咯。 六尺咁可能有啲咁嘅死法咯。听 但系仲有，如果你将张床咧，因为佢纤维床系好轻嘅啫，巴士凳嗰啲纤维。 系啊。 如果你冻咗喺度，冻咗喺度话，你喺呢度挂嘅，你个神我哋都有成过百斤噶啦，系咪？跟住一着落去。张床都并棒噶啦， 嗱咁我唔知啦，但系我听人哋讲就咁样，因为好搞笑啊， 咁样系好难吊噶嘛， 咁 即系死都咁难嘅， 系啊，因为佢嗰只脚系得六寸啫，张床由头到尾由地一度都系大约系六寸，六寸至八寸到，又唔会超过，咁你要绑咗个床单就即系咁样绑啦， 系啊， 咁绑咗之后你仲要。 挂咁重嘅人，纤维嚟噶噃吓，玻璃纤维，你点会做得最得？ 有听闻过嘅，仲有咧，你话啱啱嗰个即系佢话铁闸咧，其实真噶，铁闸咪有唔知好似廿四格咁样噶嘛，廿四格咪有个好似一只手掌咁阔嘅窿窿咧，佢话攞嚟吊颈咯，咪圈住圈住攞嚟吊颈咯， 好难、啊，唔 系 就 因 为 佢 嗱 个铁闸咧，佢个铁闸，佢个铁闸咧就嗱，我而家画一画啫，个铁闸，通常个铁闸咧 廿四格， 唔系你几多格都好啦，唔紧要啦，系咪一定有？打横嘅，好似井字咁样，系咪系一个有个井字？咁佢哋绑咧就绑个条长带喺呢度，绑即系绑喺呢度呢度。咁你咪中间有一个咩啦？咁啦，可能佢绑啊绑高啲， 系 咁你一打落一射落嚟，咁你先有个戳啊，将你嗰条喉骨啦， 断条气， 将嗰个喉骨就顶一顶佢，咁先整死噶嘛？唔系点死啊？点死得咁精彩啊？因为你一如果你唔死嘅，你整伤条喉咙之后，你有排医啊。 咁啊， 可能你讲嘢个一系。即系如果你死唔到嘅话咧，你会仲惨咯。 咁啊系，仲有咧，嗱讲嗱，我哋讲自杀啦，不如讲 Q 埋佢死之后啦。嗱、台湾就好多嘅叫做送走反仪式系嘛，叫做送反，因为咧佢嗰啲死咗之后咧，佢灵魂系未放监噶。其实嗱，好似 哦，佢系六狱中路死，但系冇死刑噶嘛，台湾都系嘛？ 台湾有，香港有。嗱、台湾嘅而家有仪式嘅，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啦。咁咧就佢哋嗰啲犯咧死咗，未经法官判佢罪咧，都仲要坐监嘅。 嗱、你而家你睇下啦，我头先所画嗰个咧， 系 即系嗰啲铁栏嗰度咧，你就会见得到吓，嗰、那个铁枝咧就打洞嘅铁枝。咁我头先有。寫咗有兩個圓圈嗰度咧，就係嗰啲床單綁喺度啦。咁中間嗰個人嗰個人頭咧，那個圓圈嗰就係人頭嚟噶。咁就將佢掛上上邊啲嘅，即係啊咁啊，搽咗啲番鹼落腳嗰度咧。咁你咪一線落嚟嗰兩個，嗰兩個。嗰两嚿布啊，咪一样线落嚟咯，一线嚟一坐， 得十分钟时间可以死噶， 十五分钟 督钟啊， 系要包埋呢个绑噶， 包埋个绑嘅时 间。咁佢点解咧？佢有条横嘅铁啊嘛，横嘅铁枝嗰度就一戳佢，喺嗰度系死啊。 其实几难掹咧，啲床单而家都好厚噶喎。 系，你攞嗰电芯嗰啲咧，掹咗表面嗰啲做戒刀啊。 电芯可以做戒刀， 电芯片咧，电芯咪出边咪包住一啲铁片嘅，咁、你磨石仔，佢咪磨到好似一块刀片咁样嘅、 其实佢都唔使咁噶啦，搵牙刷个尾咧磨尖，磨尖佢一戒，仲有布啊，系有布纹嘅，啲布纹一搣落去咧就唰一声就会好直咁样，布有布纹噶嘛，你要顺咗嗰个布纹咁搣啦，咁你咪乜咩都，其实一样嘢如果要死嘅。你可以用好多种方法死，就总之一样，总紧要你个心系想死，一定死得到嘅。好啦，咁好似而家讲翻转头啦， 吓，啱啱我咪话讲死咗之后嘅，咪话 出狱嗰度， 出狱 啦， 系 通常喺咗呢个监房嗰度咧， 系 佢系判佢死刑好判乜嘢啦？如果佢真系判佢死刑嗰啲咧，佢死咗嗰条尸啊，就要撞翻喺咗监狱里边嗰、那个 太小太阳， 唔系。撞喺监狱里面嘅，咁但係而家呢应该佢係死咗嗰啲呢病死嗰啲佢哋会将佢嗰条咸鱼呀梗係送去医院啦，咁医院就医院死啦，佢哋都会话噏佢个终身number，喂二三四四五六你今日放假啦出格啦咩咁攞埋佢啲包头屋企就俾佢喺个大门个正正当当俾佢出门 口。係呀，因为呢嗱我睇咗好多單，因为而家叫送走嗰啲死，即係嗰啲死咗人嘅嗰啲儀式嘅有㗎，係香港唔知可能未公开，可能唔俾公开，台湾做緊㗎啦。咁呢就因为成日都有嗰啲犯呢可能係 知道死咗， 唔知道自己死咗、就同阿 Sir 讲我唔好意思我仲未放監㗎，即係佢正喺度同阿 Sir 见到啦，跟住之后呢阿 Sir 话你走啦你死咗㗎啦已经。跟住之 后话我仲未放監㗎， 有啲有阴阳眼㗎嘛，係咪先。咁就同阿 Sir 讲话阿 Sir 话喂你琴日就放咗監㗎喎。跟住之后未呀、你都未同我讲话可以放放监，跟住之后咧，佢哋会做翻啲仪式咧，烧翻阿高 Sir， 佢讲得啱， 系啊，要嗌佢 number 噶嗱，你今日可以出就 唔系，要肉掌抌印， 唔系啊，你做翻晒啲所有嘅仪式噶嘛，唔系抌印即系。 其实那些做返就所有放假的仪式就同佢做返一次。跟住就会对住个空气讲 ,23,46,7, 嗱你今日呢就係够钟啦，你可以放监啦。跟住叫屋企人呢就去入去里面攞返佢包头攞返啲嘢。跟住一路行嘅话 ,23,46,7, 嗱你嘅走㗎啦，跟住我走啦。咁一度咁样送佢出去监房门口。 係啦。如果唔系呢， 因为呢个监狱上面越嚟越多人啦。 係啦。係啦，咁真係监狱嗰度都好正，好多嘢听嘅，其实。 其实监狱都好多鬼故，即係一系医院囉。 係医院哇，医院多啦，医院。 有 我哋上集讲咗㗎啦， 讲咗啦。 嗰啲叫做咩欧云使者，我哋上集讲咗㗎啦。 哦，但我就嗰陣时有个灵异嘢，就係灵异事件，就係我爸爸入咗 ICU。咁我喺门口，咁我哋唔可以入去探佢，因为 ICU 㗎嘛。咁我就喺出面咁样发教嗰啲发号啊，咁样就跟住佢唔知点解，我见到阿爸喺个门前面嗰度望住我，喺度笑笑口咁样，跟住再挥手， 即系走得咯噃。 系啊，真系啊，我话唔好走，喊晒咁样，话唔好走，阿爸唔好走。跟住即系后屘我黑埋眼之后就擘翻大只眼就唔见咗吧。跟住出咗去，我同我细佬讲：喂，阿爸。头先我见到阿爸，我话吓，我头先都有人，我瞓下有人拍我膊头，咁跟住个医生真系走出嚟话阿爸就几多点过身啊！ 哦，高 Sir， 呢啲系咪叫回光返照？ 唔系回光返照啊， 灵魂出窍， 灵魂出窍。 佢根本死咗，个灵魂已经出咗窍啦，仲唔仲出窍？ 即系中阴身嚟嘅。 佢一死咗咧，因为而家我研究咗咁多次啦吓、原来一个人死咗之后咧。是真的，他的灵魂就会离开他的躯体。咁佢离开躯体呢就会出咗去，一定是上个顶先㗎啦。嗱，逢一走咗个上个顶。在屋顶里面就睇咗啲医护人员去救佢啦，泵佢啦，跟住再睇下你屋企人啦，喺度咿哇哇喺度喊啦，跟住佢就会睇到。咁佢嗰阵时佢知道自己。 即係佢好突然喎，点解你会见到我嘅呢？佢唔知道我有阴阳眼。佢仲睇度望住我喺度笑笑口啊！咦，你见到我嘅？ 其实点解你会话同佢接触到咧？其实佢会感觉到嘅、因为当你一望住佢嘅眼神、个表情，咁、你其实个脑里边，咦，阿爸、啊，嗱、你个心一定话，咦，阿爸、啊，你一定会咁谂啊！当你话我谂一阿爸、啊，其实佢已经系接收到你话阿爸，即系佢知道睇到啦，咁我咪同佢掰手咯。 哦，知道， 叫你哋唔使系啦，叫你哋唔使担心佢啦，佢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啦，吓、咁你譬如话佢当时佢病到点样九彩好七彩到，当佢一做咗灵体做咗鬼之后咧，佢个所有嗰啲病痛啊冇晒噶啦，恢复翻正常，盲嘅就会开翻眼噶啦，吓、样都 OK。咁有阵时你觉得啲亲人咧大病，日日喺度吊住盐水，根本就冇话好得翻嘅。 嗰、次咧，我咪同你讲一单系就系大角咀咧，就有间餐厅。粤旺啊，专卖咖喱啊，好出名嘅。咁咧嗰次我又做紧资料啦。咁我之前同你啱啱即系搜寻咁资料嗰阵时咧，就我识个侍候婆嘅。哇，喂，有冇啲吹下水，跟住饮紧啤酒啊？有冇啲分享一下？佢就讲紧咧，就佢老爷死咗嗰单嘢。咁、我都同阿高 Sir 讲过嘅。咁咧佢就好特别噶。佢留即系佢。佢叫做嗰个豉油婆啦，咁佢个老爷啦，就每日四点钟咧，唔知七点啊 ，sorry， 七点钟去翻去系帮佢冲凉啊，带佢行街咁样嘅。咁咧就每日重复做一个动作啦。临尾死嗰日，佢就话：喂，阿边个唔知淑仪定乜名啦，佢话：喂，你可唔可以四点几啊？可唔可以早啲带我出去行街咁样？无啦啦咧就嗰日咁佢系咁扭计啊，话你唔翻嚟我唔肯食饭咁样嗰啲，咁咧就佢哋家族嗰啲关系都几复杂噶，咁咧个老爷就好锡个嗰、那个叫咩啊，嗰、那个叫做 新抱 嘅，咁咧但系佢老婆就唔系咁即系唔系咁抽唔系咁彩啊， 奶奶佢奶奶， 即系佢总之佢唔系咁理佢老婆啦，就系锡个新抱仔啦，咁因为咧每日都带佢行街啊，全部都系佢帮手扶佢去厕所，扶佢去冲凉，都系佢嘅。所以可能有一个好嗰、个感情喺度啊。反而佢老即系佢嗰个太太可能冇啦，所以就对佢个感觉冇咁。跟住之后咧，咁佢临死嗰阵时咧，都系咁叫嗰、那个嗰、那个新抱咧，系咁话：喂，早啲翻嚟陪我啦，早啲翻嚟陪我。咁、那个咁我去嗰、那个新抱就同佢讲话：我冇咁早收工、我都系七八点收工、跟住之后咧，打两三次电话俾佢都话唔得啦。跟住临尾到佢老婆打俾佢，即系佢嗰个 即系老婆啦，打俾嗰个新抱啦，就话：喂，你老爷一定要你快啲翻嚟，咁 即系见你最后一面啊！ 跟住之后咧，跟住之后咧、啊、就咁好啦，早啲翻嚟陪佢啦，早啲翻嚟陪佢。跟住之后咧就嗰、那个老爷一见到佢咧，平时系坐嗰啲轮椅啊，系要即系人哋扶啦，系系啦，先至起身，即系行动唔方便嗰啲，就见到嗰、那个阿新抱仔啦，之后就去厕所啦。无啦啦咧话要冲凉、哦，无啦啦话要冲凉，因为嗰个老人家咧去行动唔方便，仲要咧去讲唔到嘢，写纸仔嘅，写纸仔咧，咁无啦啦话要冲凉，除晒啲衫，话要早啲冲凉咁样嗰啲，跟住之后咧就咁冲完凉啦，咁阿淑仪咧就叫佢，喂你快啲着翻件衫啦，冻啦老爷冻啦咁样，咁佢老爷咧。死都唔肯出嚟，喺浴缸个，即系喺个厕所啊，死都唔肯出嚟，掹住嗰嚿唔知嗰啲，可能佢有扶手啦，你快啲出嚟啦！你唔着衫，个新抱同佢讲，你快啲出嚟啦咁样。跟住之后咧，佢话不如你攞张纸，即系佢话佢讲唔到嘢嘅，佢攞张纸，攞张叫佢叫嗰个新抱仔攞张纸俾佢写嘢啊。咁咧就嗰个新抱仔咧就俾一张纸同埋笔佢啦。跟住之后咧。咁佢寫咗好似鬼畫符嗰次，咪俾你睇咗嘅。咁臨尾我哋破解到係咩字啦？跟住之後咧，臨尾新抱仔佢阿媽全部佢家姐細佬啊，全部翻曬嚟之後咧，佢老豆喺廁所死 Q 咗嘅。 嗯， 死咗嘅。臨尾咧，嗱我哋破解嗰個字咧，就係、是、有雙家人來到接我走。 哦，但係睇得出。写得咁鬼画符都 系啊！我哋嗰次咪破解系咩有伤咩家人嘅，原来临死之前咧系见到自己可能老豆老母咧接佢啊！ 哦， 系啊，我都听过之前就有啲个案都系嘅，临尾死嗰个人就话：喂，我见到我。即系男人嘅话咧，就见到我太太嚟接我啦。 系啊，个个都咁样讲 嘅。系啊， 话哎呀，我啲亲戚嚟揾我啊，先咁样咧。 其实通常一见到啲亲戚企喺床头咧，就接佢走咧，应该三日之内就拜拜噶啦。 哦，真系噶， 系啊。咁同埋咧，有啲人咧就会自己知道自己会走嘅，即系走噶啦。佢会自己飞欧法啦，冲干净凉啊，咁先 自己飞。 唔系啊，叫我哋揾人去同佢剪开头发，咁、叫个师傅就同佢剪头发咯。 哦，因为咧医院嗰度咧，有时咧嗰啲姑娘咧，即系我有啲姑娘嗰啲客咧，咁我成日问，喂，你有咩平时你喺医院见到啲啲咩鬼故啊，即系有冇听到啲灵异嘅经历啊？佢就话成日听到啲病人咧都系讲，喂，有见到屋企人，通常嗰啲婆婆啊、婆婆唔系伯伯咧，都话喂， 见 到屋企人探佢，无啦啦系话，我屋企人走咗，屋企人走咗，过两日就死 Q 咗噶啦，佢哋，系啊，咁得意都有啊，真系。 因为佢嗰、那个其实我哋都要用科学嘅态度去讲， 系 当你将人哋死，即系临死嘅时候咧，其实你嗰个阳气啊已经低咗，嗰时呢个电波亦都系降低晒啦。降低晒之后呢，如果系以科学啊，你里面嗰个脑里面就幻想啦、幻想到即系以前走咗啲亲人啊，会即系你即系会挂住啊，即系有时会谂啊，咦落到下底会唔会搵到佢哋咁啊？咁嘅时候或者你有一刹那谂过之后呢，咁你咪觉得一样嘢，佢哋会嚟接你啊，或者会嚟咩啦？嗱、即系我哋都要以一个科学嚟讲，其实讲真嗰句咧，有冇咁嘅事咧？佢接你走咧系有嘅，因为我老豆话我俾我听啊嘛。我老豆喺一北区医院死嘅，咁佢就同我讲啦。琴晚即系佢冇死到啦。琴晚佢有个同学旧同学踩单车嚟车佢，咁佢就上咗去同学架单车，咁啊一路咁啊车一个关口啊，咁啊好多人要验证查证要验咩噶，咁、个查证嗰就原来喂阿伯你未够钟噶，你唔好嚟啦，翻转头啦，劈翻佢走啦，赶翻我老豆走。 哦， 咁我老豆话喂。我同我车埋我一齐去玩啫嘛，乜乜即系佢哋唔觉得系死鬼唔关，唔似系鬼唔关嗰啲啊，出一个关口啦。咁啊，总之人哋唔俾佢入，为未够钟拍佢走。咁啊，第日朝头早瞓醒咗之后啦，咁啊扎醒咗啦。咁就第日我去探佢嘅时候咧，佢话：，哎，琴晚啊，我发梦啊，乜乜乜乜。咁我老豆同我讲，都系差唔多走噶啦，佢自己都。咁我就同佢讲话：，老豆，你死咗之后咧，你记得、你回魂嗰日咧，喺咗嗰个。香台香，我就会装香啊，会咩啊？咁如果你嚟过嘅，喺啲香灰啊，或者喺度嗰啲嘢咧，整翻个记号俾我啊，打粒星或者整个米俾我啊。 即系回魂嗰阵时。 系啊，佢未死噶嘛，我老豆。 哦。 点解你叫佢俾六合彩 number 你？ 佢话俾你听啊，系唔得噶，六合彩音话咁多日都有人死，你即系喺殡仪馆日都爆嘅， 系咯， 咁多人死过都俾。都俾个六合彩冧把你，你一中头奖有几多个人？几期都冇人中，都系咁啦。即系得唔得？其实佢哋唔得嘅，佢哋在生之前都冇咁嘅能力，死咗之后，你估你真系跌变神啊？除非你真系死咗之后你可以变大神啦、啊，好似车公咁样，你一死咗之后你可以做车公啊，做大神咁啊，可能会赐到个冧把俾你。 啊，仲有个问题想问阿高 Sir， 咁咧，阿林海欣，我唔知你有冇听过。通常咧，人哋临死嗰阵时咧，系叫晒所有亲戚咁样咧，咪睇佢最后一面嘅。 系啊，系啊，送行啊嘛， 送行。嗱，有时咧，我听闻过啊，有啲即系可能阿妹未收工，都要等埋佢先嚟先死嘅。 你讲得啱啊， 系 佢嗰条命咧就吊吊啊。好似我嗰个老豆咁样，医生话佢死得噶啦，已经系死噶啦，但系佢就始终系一啖气唔死。点解咧？佢最锡我细佬嗰个女啊，喺就去咗英国。我哋要等佢打埋电话过嚟，喺个电话 十几个钟咯。如果计埋机， 咪打电话，长途电话， 长途电话 去狂饮， 俾佢听到，就系话俾你听。佢嗌住阿爷，阿爷，你放心走啦吓，我哋会乖啊，我哋咩？听埋个电话，佢答唔到噶啦。我哋攞个电话冇事象，事象都咩？我老豆已经黑埋只眼噶啦，擘唔埋噶啦。啊，俾佢听咗之后啦，咁跟住咧，佢就喺眼角流一滴眼泪，咁啊走咗。 哦， 佢未听到电话就唔走。 放心、 啊，哇！呢一集真系 嗰、那个医生就话佢：喂，阿伯应该走噶咯，点解仲未走？咁、我连加重吗啡都唔走，就因为嗰个护士咧同我哋讲：喂，阿伯好似有啲仲有少少心事，有少少心事未愈，问我咩事啊？咁我就试下系咪咁咯。咁就我 嗱。咁咧，你讲起呢单嘢咧，就宠物都会嘅、哦。 宠物好似话过咗身就直接上彩虹桥。 狗咧，即系有时咧，差唔多死嗰阵时咧、都系要抌埋自己嘅，即系叫做主人先会死嘅、 欸。 你有冇听过啊？ 我就系知道话有啲差唔多死嘅宠物就会自己走咗出街嘅。 佢唔会死俾人睇噶 喎，唔会死俾人睇噶喎。嗱、 因为我喺车房嗰度咧，我就喂咗只狗都好耐噶啦，佢就有病嘅。当佢死嗰日咧，佢自己捐咗落去嗰啲咁嘅车底，系匿到好埋嘅。咁、我哋两日唔见佢，闻到臭味啦，咁咪四围揾佢咯，就喺车底揾勾翻出嚟。 哦，唔会死俾人睇啊？ 唔会噶， 唔系话见咗你，哎、我死啦咁 样。离家出走噶， 咁得意嘅。因为咧就我个 friend 嗰只咧就西施嚟嘅。就话佢好乖啊，即系唔知点解我听亲嗰啲咧，通常就嚟死嗰啲咧，都话佢好乖啊，就话临尾死嗰阵时啊，就好唔舍得我哋啊，又话叫埋我哋先喺度先走，又唔知嗌多几声，有啲最惨咁，听到只狗话啊，我唔得啦，你哋唔好理我啦，即系呜呜呜，今日就乖咗噶啦。 但系只狗死咗之后，你估佢有冇灵魂啊？ 我谂应该有啊吧。 有冇？你认为有冇？ 啲人讲就话，我系有嘅养个狗嘅，试过。 嗱，我话俾你听啊，我有好多有阴阳眼啲朋友，佢有养个狗嘅。佢、死咗之后咧，只狗死咗之后咧，只狗会翻嚟搵个主人嘅。有时咧，佢真系佢喺当佢食嘢嗰度喺厨房门口啦，有个狗兜啦吓，佢、就会走去会听到佢喺度食嘢啊，或者入嚟嘅，即系听到只狗喺度嘅。咁嗰只狗翻嚟唔系搵个主人报仇啊，系真系翻嚟挂住个主人去睇啦。咁、那个主人就话：你快啲投胎啦，去做咩啦？乜乜乜乜啦咁样。佢即系佢开解佢嘅，咁佢先至会真系走嘅。但你要等几耐，我唔知啊，因为我自己冇养过狗。 咁系狗都有灵性嘅，其实我发觉啲狗咧，除咗唔识讲嘢咧，其他都。即 系一个人嚟， 同一个人即系冇分别 嘅，小朋友咯， 系真系冇分别嘅。 但系佢狗咧就护主好紧要嘅， 系 护主啊、如果个见到个主人俾人虾咧，佢就真系搏命都要同你去顶佢挡嘅。但系猫咧 都会噶， 但系猫会冇咁犀利啊。 猫 就比较系咯，猫系比较蛇龟啲嘅，同埋咧 系。 猫唔会话即系为咗个主人去死都得嘅。 喂，猫系咪真系九条命嘅咧？有时我见到咧二三楼嗰啲平台啲猫咧，真系可以穿插嗰啲。 身手好嘅。 系咯，即系好似唔惊死咁样嗰啲猫 啊。有啲跳落街会死嘅。 有啲嘅几廿楼嘅而家。 唔系，如果两三楼咧拦到啲猫嘅跳落唔会死啊，因为佢有爪啊，同埋好似识轻功啊。 系咯系。 狗就唔得噶啦，你连三楼掟落去死得啊。 唔得。咁我听闻过话啲。猫会扑蝶跳楼啊！ 系啊，同埋佢会出边有雀仔会，所以你要装纱网咯。 要装纱网嘅， 要装，我屋企都有嘅。 系咯，跳楼啊！因为我成日听啲 friend 讲， 因为楼下会有车啊、人类啊咁样。 系， 咁咧仲有猫同狗都系八卦噶嘛，佢喺个窗度睇窗睇街噶嘛。跣脚 咁跌咗落。 系啊，睇低下佢自己唔知道自己系狗噶嘛，佢唔知道自己系狗噶嘛，大佬啊！ 仲有咧，如果你讲起话动物啦，咁到嗱，即系讲翻牛啦。牛咧临俾人劏之前咧，都会流眼泪嘅。 佢知啊， 知啊，头先讲过 系嘛？系啊，我头先咪讲咯，你救佢，佢都知道你系救噶，佢、会同你跪 喺 度求你叩头噶。 系啊，叩头啊， 即系噏咗个头啦。 系啦、 啊，即系即佢知道你救佢噶、因为你一带咗之后咧，跟住喺佢直去嗰条槽嗰度去噶嘛。你掹佢出嚟嘅时候，就喺翻嗰个大棚啊，即系喺嗰个大地，即系掹佢出嚟咧，就喺个准备入槽嗰度咧。咁佢就知道你救佢啦。咁佢睇望住你啦。同你流眼泪，同你跪起咯， 系咯，仲有咧， 因为佢走得 好似话佛教点解唔食牛肉咧？就好似话救个观音系嘛？ 嗯， 你让我唔知。 观音拜观音唔食牛肉， 系拜观音唔食 牛肉就救个观音。 点样救法咧？ 好似话只牛唔知点解想杀观音嘅，话观音话你食我啦，你唔好食其他人啊，咁啊感动咗只牛，跟住佢话我唔杀你啦，咁我以后都食斋啦，咁样 食草 食草啦，咁、 哦、原来个古仔系咁样嘅， 古仔系咁样嘅， 所以就我哋佛教就全部唔食牛肉啦。 嚟家仲有分两分钟咧，我就再问一问啊，你即系睇下你。睇嗰个 B B 系点啊？如果你系 B B 躲胎啲 B B， 佢系咪如果佢有佢本身有六十岁阳寿嘅，系、会唔会即系会唔会六十岁之前就会投胎咧？你嘅睇法 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已经 miss 佢原本可以投胎，但系又俾你杀咗，咁、你就要佢要喺个人间嗰度。譬如佢有六十岁，咪要去翻六十岁 咯，即系不停演奏咁样咯， 要不停咁样要俾人杀。 啊，仲有咧，喂，我听一单坚料啊，又、原来咧。嗱佛牌、哦，因为咧我最近八卦咧，真系走咗去再睇下啲佛牌啊之类嘅嘢啦。原来即系嗰啲鬼啊，原来有一个即系好似一个嗰啲阴牌咧，有32个零。下集讲我哋。 咁啊，下集讲啦，一个佛牌有30几个零啊，个师傅装落去嘅啫。 32。 好啦，嗱，今日个时间咧又到啦，咁啊，唔经唔觉已经系讲咗几个钟啊？ 一个钟我哋 两个钟噶啦，你一个钟， 你讲咗两个钟， 我就两个钟啊，我哋水都冇饮噶啦，我 哋淡定到晕啦， 惊啊， 超有丰富经验啊，呢个真系 打晒冷震啊！ 喂，你讲完我仲惊啊，大佬。 嗱咁啊， 今集咧高常讲啲鬼故真系超水准啊，真系系啊。 总之一样嘢，我哋将我所有嘅正面嘅嘢同大家分享下啦，就唔好话听人哋讲就咁就会有话惊又话要死。总之再呼吁下所有嘅学生啊！唔好走去自殺啊！因为你自殺之后咧，你哋个灵体同埋咩咧，系每一日去做翻重复嘅一次嘅、你哋系顶唔顺嘅，挨唔 到你自己阳寿嘅岁数为止。我哋呢集差唔多啦， 好啦，各位，拜拜。 凌晨一点钟，讲讲出面嘅天气。东北季候风昨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密云有几阵雨同埋薄雾，早上天气寒冷，各区气温普遍降至12度左右。此外，华南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嘅补充会喺星期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该区将会仍然清凉同埋有雨。本港地区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同埋雾，早上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是14度，日间最高气温是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展望星期一仍然清凉和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潮湿有雾。天文台录得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湿度94%。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的数据是3-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的数据亦都是3-4，健康风险同样是低至中。今日的所有节目已经播放完了，多谢收听，拜拜。